早晨啊，各位听众，6:09啊，啱啱啊转咗6:09啊，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2%，咁啊嚟到2020年嘅11月25号，咁啊今日咧就星期三嚟嘅，咁啊各位听众啊，一开机收音机嘅时候咧，扭开啊就系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乔乐陪住你哋，今日咧就系农历嘅10月11嚟嘅，咁啊喺出边咧咁啊见到。都是有少少嗱，早晚都是有少少寒意啊，即系啲转凉啦。始终星期六嘅时候开始，咁而家都叫做星期三啦，慢慢逐步咁样，都是睇到嗰个嘅嗰条线啊，温度嘅线咧就喺度向下嘅。今日下个星期初咧，咁啊早上气温甚至乎咧会降到咧就系20度以下，咁啊都好耐咧冇见到个一字头啦。咁啊希望即系会近翻咧就系真真正正冬天嘅天气啦。咁啊要冻嘅时候咧就应该系冻嘅，如果唔系即系冬天都仲系暖暖地咧，其实都唔系一件咁好嘅事啊吓。好啦，各位听众早晨啦。咁啊如果你需要朝头早起身嘅，希望你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就可以觉得嘅精精神神啦。 晨光每日一格， 当你早上起身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的颜色，例如你可以选择彩虹入面眯埋只眼督，看看你是红橙黄绿青蓝紫哪一种，又或者你可以拿个色板出来，然后呢就在上面找一种属于你自己的颜色，你可以自己 tune 的 tune 一种属于你自己的 color tone 都一样可以。为什么朝头早要找一种的颜色呢？因为当我们刚刚起身的时候，可能个人都还未是最醒，但是这个时候正值可能是我们最了解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不妨问一下我们，喂，如果这一刻被你接触一种的颜色，你会选择什么颜色是最好呢？如果你选择一些鲜艳一点的，那可能在早上的时候你都已经好像有一种比较像阳光的感觉，但是如果你是选了一支譬如灰色沉色小说，是不是代表不好呢？不是的，可能代表今日你只不过是想用一种沉稳的态度去处理你今天的工作。所以早上我们给一个机会我们自己看清楚我们自己今日的心情，到底用什么策略，用什么的速度去到呢就是迎接我们今天的工作。无论选择什么颜色都好，了解了自己今日的心情，今日的力量，我们就有更加多的计划可以呢在今天好好地实施啦。 灰色 嚟自林忆莲嘅灰色啊！记住，今天早上无论你选择乜嘢颜色都好，重要嘅唔系呢一个嘅颜色代表你嘅心情，系重要嘅系代表你今日用乜嘢嘅策略去到迎接今天嘅挑战啊！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嘅时间，今日天气日间大致天晴，最高嘅气温会去到大概26度嘅，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展望啊，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开始转凉，咁啊下周初早上气温降至到20度以下。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啊吓，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香港邮政咧就将会喺27号，咦，即系两日之后啫噃。有一个咧就系李小龙诞辰80周年当日啊，发行咧就系以李小龙武艺传承为主题嘅特别邮票同埋相关嘅集邮品啦。市民咧就可以去到咧就系邮票策划及拓展处相关嘅网页查询呢一个嘅详情，以及咧就香港邮政相关嘅网页嗰度咧就自己选择订唔订购啦。嗱，李小龙武艺传承一套咧就6枚嘅邮票，咁啊以及咧就有2款嘅邮票小型章，咁啊以李小龙4部嘅经典电影啊，虽然未出世，咁但系佢会重播噶嘛，重播嘅时候咪睇过咯，系咪？例如系《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同埋《死亡游戏》，啊，仲有咧就系佢哲学思想同埋截拳道所作出嚟嘅一个设计嘅灵感噶噃。好啦，咁啊望一望个样啦，咁啊见到啲小邮票上面咧，咁啊当然系有李小龙嘅样貌啦，啊最经典嘅着住白色背心，夹住个双节棍嗰一个嘅 pose 咧，当然系有啦，啊着住黄色衫嘅运动衫截拳道，风采嘅一个李小龙有冇着衫，耍紧功夫嘅又有，咏春姿势嘅。亦都有，所以话今次嗰个姿势咧，每一张嘅图片嘅姿势都系咧非常之全面啦，感觉得到咧就系李小龙嘅风采。啊，我虽然咧就唔系 Bruce Lee 嘅超级 fans， 不过咧我望落去嘅时候咧，啊又真系非常之有李小龙嗰种嘅感觉。好多时咧，如果我哋去到外国啦，咁啊见到人哋外国啲邮票，哇好靓，甚至乎咧就会以当地嘅一啲特别嘅明星啊，甚至乎系人物去到咧就系做主题嘅时候，我哋都会觉得好羡慕人哋啊。其实咧，我哋香港邮政咧都一样有嘅。Bruce Lee 呢啲叫做设计嘅概念啦，特别咧就系拥有国际巨星嘅风采嘅时候咧，其实好多外国人啊，佢哋都一样咧就系非常之垂青呢一类型嘅邮票嘅。所以有時候覺得啊，買完之後會唔會都有啲外國人特登嚟到香港呢，就係搜羅譬如李小龍截拳道作出靈感概念嘅呢啲嘅小傳章呢。嗱，紀念兔接咧嘅外盒啊，造型取材咧就係電影場一個嘅叫做拍板啊，入面咧亦都有一本嘅郵票冊嘅，一套6張啊，仲有咧就係明信片同埋一本嘅筆記簿，成個咧就係套餐咁樣嘅。嗱，郵票冊嘅封面就以燙金印上郵票嘅主題，另外亦都有磨砂嘅效果嘅李小龍剪影，以及咧就係親筆簽名。咁親筆簽名當然係印上去噶啦，係咪？咁啊，筆記簿封面啊，印有咧就李小龍簽名，以及咧就截拳道嘅理念。啊，中間拉頁咧，一個拉頁一拉出嚟嘅時候，就有好多咧李小龍生活照，以及咧就喺佢休息嘅時候咧，好多唔同嘅照片都一樣咧可以喺呢一度揾得到噶。同步发行嘅咧就系一啲叫做小版章质嘅设计成为旧式戏院嘅戏票啦。嗱，戏票号码以及座位嘅号码标示咗李小龙嘅出生年月日期啊。咁啊，小版章上亦都印有咧就系特别嘅印章，其中龙啊，一个龙字啊吓，就系取自咧佢亲笔签名嘅样式咧，去到咧就系做出嚟嘅。如果你系 fans 嘅时候咧，咁啊相信啊呢一个日子。去到咧就系星期五27号嘅时候咧，咁可能你都已经要 mark 定啦，准备定咧，又可以咧就系再目睹李小龙嘅风采啦。 Exit. 二十二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啊。陈慧琳嘅大日子， 我系崔洁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问阿崔杰同有乜咖啡味先？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哇，你今朝好精神嘅话声。 系啊，因为已经饮紧咖啡啦。 咁早啊？ 系啊，谂住迎接你啊嘛。 多谢你啊！但系太早， 我想问 咧，你讲。我想问咧，其实你太早饮咖啡，你个胃会唔会唔舒服噶？又？ 我其实都唔理得系咩原因噶啦、 啊， 但系如果我唔饮咖啡咧，就一定唔醒咯个人，咁、 哦、 所以都饮咗先啦。呢个系习惯嚟。 哦，咁啊得啦，因为我自己如果太早咧饮啲太浓烈嘅嘢咧，可能个人咧好似都未 warm up 咧，就已经好似有好多嘢要拱住咁嘅感觉咯。 吓、啊，我谂冇关系嘅，呢啲日日都系咁嘅时候，佢 习惯 咗噶啦，系啊。好啦，到我问你啦， 好啊好啊、 其实咁早起身咧，我唔知道你有冇食早餐嘅习惯，有冇譬如平时啊食啲饼干做早餐咧？ 冇、啊，通常 冇。乜都冇系嘛？ 乜都冇咧，就饮杯暖水，我就会习惯朝头早点都会饮杯暖水，跟住先至咧系叫做即系令到个人咧舒服啲，因为听阿黎明讲啊嘛，食早餐之前都要饮暖水，不过我就饮完暖水之后几个钟先食早餐啦。 哦，点解我咁问呢？因为其实我身边好多朋友咧赶住翻工咧，可能都系手执一个面包或者一排饼干，咁就当做早餐，就快快脆脆食咗佢，或者咧翻到公司先至食咁样，咁啊好过冇食嘢，即系成个早餐冇食到啊。咁我见到咧有个报道咧就话其中一个都几出名嘅饼干牌子啦，咁佢咧就圆形嘅。拧一拧，跟住可以拧一拧，中间有啲夹心嗰只咧，咁佢咧就出咗一只无麸质嘅版本。 嗯， 咁咧就等到一啲麸质敏感嘅人咧都可以食佢呢一只嘅饼干啊咁。咁、 嗯、 你有冇身边有啲朋友系有麸质敏感啊？ 好似冇留意，应该冇、啊。 系啊，其实咧、可能有啲人有，但系佢未必发觉自己系哦，原来我系麸质敏感，所以有呢一啲嘅症状。我自己咧应该可以分享一个朋友嘅情况啦、 啊。 不过都可以即系同大家讲下乜嘢叫麸质敏感。有时候咧，你去超级市场咧，你会见到有一两行嘅货架专系写住无麸质嘅产品嘅。 嗯， 咁可能系一啲大型啲嘅超级市场啦，写住 gluten free 咁样。咁其实麸质咧就话喺小麦啊、大麦、黑麦里面，以至于麦芽里面嘅一种蛋白质。咁譬如我哋常见嘅麦制品啦，即系讲尤其是早餐啊，啲面包啊、蛋糕啊、饼干啊，甚至去到意粉啊、薄饼啊咁样样咧，都有麸质喺里边嘅。咁、 哦、 如果你本身有呢个麸质敏感或者麸质不耐症，食咗呢啲嘅食物咧，有啲咩情况出现呢？第一可能会胀气啦，即系你个胃会唔舒服咧，顶住咁啦，又会吐泻啦。又会可能皮肤出现一些问题啦、甚至你会觉得累啊、头痛啊、抑郁啊、体重下降啊等等这些症状呢，都有可能因为是你那个麸质敏感、麸质不耐症而出现的、 哦、 所以呢刚才我问小白你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人有啊，那就好像没有、啊。我自己咧，身邊之前咧都好少聽人咁講嘅，可能係近呢幾年咧，即係睇得有關嘅報道 多 啦，多 咗留意啦。 係啦，咁所以行超級市場啦，我都會特登留意一下哦，無麸質係點咧？譬如有啲早餐嗰啲谷麥咧，嗰啲燕麥片啊，咁佢都會寫住有啲係gluten free 嘅咁。我身邊之前有個朋友咧就係啦，佢成日都濕疹啊，皮膚有問題。咁就睇咗好多医生啊，搽好多药膏，咁你知道呢一个都系好困扰生活嘅一个病嚟㗎嘛。 嗯。 咁啊揾咗好多方法都唔斷尾，亦都醫唔好，咁佢就好煩惱啦。咁後來咧，我唔知道佢做咗一個 test 啊，定係點樣咧？佢就話自己原來發現咗係呢一個膚質敏感啦。咁佢咧就戒咗平時早餐佢就係食麵包啊、餅乾咁樣嘅，就戒咗呢一啲食物。咁後來咧就真係好翻好多啦個情況。 哦，就揾到嗰個關鍵喺邊度啦？ 係啊，咁所以我睇完呢個報道之後咧，我就發現啊，原來即膚質唔係淨係我哋諗啊，咁一定係你食咗落去嗰個腸胃唔好啦。原來同皮膚啊～甚至你话同肌肉痛啊或者攰啊呢啲症状咧都有关 的。我就反而系有个朋友咧，佢对于甲壳类咧非常敏感，佢掂到咧或者食到少少咧都唔得嘅，所以佢每一次咧就算系买罐头啦，佢都要睇清楚入边，譬如有冇啲甲壳类嘅成分喺入边，因为佢话食少少咧，佢成个头都会咧系开始胀啊，同埋红啊，甚至乎起一粒粒噶。佢话一定咧要去医院嗰度打一支针嘅。咁我问佢，咁你如果去医院嗰度仲使唔使排队？佢话唔使噶，通常你医院咧一见到佢已经一食少少已经好敏感啊。一见到佢嘅情况咧，就目测已经觉得佢非常严重，就会即刻咧安排佢打针，咁啊叫做帮咗佢咁样嘅。所以佢自己食嘢咧都系要好小心嘅。 系，咁嗰只又真系好严重啊，因为佢呼吸唔到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大家咧喺食任何嘢嘅时候咧，留意翻自己对边一种咧系有敏感嘅，咁啊剔除咗佢咧，咁啊可以安心食啦吓。 系嘅，喺呢个早上可以食个 靓早餐啊！我哋转头再打俾你啦 ，Kitty。 好，唔该，拜拜。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在宋朝初期的时候，准将就做了一个宰相，做得很好。他认识了一个朋友叫张荣，他就两个都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处理很多的事情，他们原本是很 friend 的，但是他们开始发觉越来越多的，譬如是一些处理政策上啊，处理河道啊，甚至乎咧喺军事上嘅策略咧，大家都截然不同、哦。咁啊，两个人咧由好朋友慢慢变成咧，就大家开始心有芥蒂。一次啦，丞相咧就同阿张生两个人咧又再坐喺度倾偈，一路倾偈一路捉棋。张荣咧讲咗一句说话，令到丞相咧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咧不得其解嘅原因咧，就喺度话到啦。他就话到，有一本书叫做《霍光传》，不可不读啊！点解呢？丞相呢受到呢位朋友嘅启发之后，佢咧又真系攞翻呢一本嘅书出嚟睇、哦。虽然话就话唔中意啫，咁但系佢真系睇下呢本书之后咧，佢发觉呢一本书获益良多。喺入边啊，更加咧就讲到一句说话叫做“光不学无术”，咁啊暗于大理。即刻咧就认识到自己咧好多咧就系喺日常生活上边嘅不足以及咧就缺点啊！佢明白呢位朋友原来咧系兜个圈，希望藉住一本嘅书咧，令到佢身为宰相都可以继续咧就每一日勤勉去到学习，不断努力，千祈唔好咧就不学无术。咁我哋咧翻工嘅时候，会唔会都系可以每一日谂办法点样有更加多嘅进步空间，做得更加好呢？

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啦，翻到嚟6:35嘅时间啦，继续咧都系晨光第一线嘅时段啦吓。咁啊，朝头早嘅时候，而家扭开心机，你啊听紧普通话台同埋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当然啦，有白元浩继续陪住你。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啊！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百科。 11月25号，今日咧就星期三嘅时间，可能往年咧大家都会选择外游、哦，外游有啲咩地方好去咧？咁有啲人就中意咧就系、是、除咗睇红叶之外咧，就系睇银杏啦。有啲地方咧真系除咗红叶啊非常之靓嘅红色一片红海之外啦，仲有就系银杏变得咧就系黄黄地，哇！成个世界都黄色、深黄色呢一种嘅感觉，啲树嗰度咧都系非常之靓，加上啲风吹下吹下嘅时候咧，嗰种嘅景致的而且确相当吸引啊吓。咁但系大家有冇发觉啊？如果我哋一边欣赏银杏嘅同一时间，其实我哋仲会闻到啲古古怪怪嘅味道。如果你未欣赏过咧，唔紧要，咁其实都可以形容俾你听嘅。大部分人咧都会咁样去到咧就系、是、形容嘅、哦，呢一种嘅味道唔系咁好，而且闻起上嚟有一种唔舒服嘅感觉。其实咧，银杏系有一啲嘅臭味噶，而且臭味组成嘅来源，咁啊，当地人就会觉得喂，直头咧好似一种压压地嘅味道、哦。银杏啊，除咗我嚟观赏之外，其实亦都咧就系有食用嘅功能啊！人哋话到唔单止好食啊，而且仲有好多嘅功效。不过咧，样嘢都系啦，食得太多咧对身体就唔好嘅。好啦，银杏果即系银杏嘅果实啦，其实点解会发出臭味嘅呢？银杏嘅历史咧系好耐噶，根据专家研究啊，最早嘅话可以追溯到咧就系、是、喂。2亿多年之前已经有噶啦，即系讲紧咧银杏啊，睇住恐龙又睇住我哋、哦，所以咧亦都被称之为咧可以话系植物界嘅活化石。银杏会发出咧就系独特嘅气味，其实系因为佢哋要保护佢哋自己。呢种嘅气味几乎咧系被所有嘅哺乳类动物所讨厌嘅，即系可能我哋人类啦、马骝啦、狗仔野豬全部都是很討厭這種銀杏的味道，所以呢它就可以令到馬騮不會拿、就是、銀杏的果實呢去到吃了，除非呢馬騮好像進化到人類那樣，喂人很喜歡吃臭豆腐的，都是拿一些臭的東西來吃的，那馬騮應該未必的。銀杏所發出的味道呢其實都有幾種不同的成分，當中呢也包括呢就是丁酸，丁酸就是脂肪酸之后分解出来的一些的气味的，所以说到虽然称不上就是非常刺激性的味道，但是有一些人就会形容它就好像我们行了整天，喂脚板出了很多汗那一种的感觉，那一种的气味，所以啲人就會覺得，喂，呢種酸酸臭臭，有一種好似壞咗嘅味道咧，的而且確咧幾辛苦、哦。縱然銀杏咧係好靚，咁啊大家咧都要忍受住呢一種嘅味道，先至可以好好地欣賞啊！銀杏亦都有分黐，有分紅嘅、哦。雌雄的树，咁佢哋咧亦都会喺不同嘅时候咧就成熟同埋结下果子噶。 人肯咧，仲有好多嘅，例如咧，当你踩到佢嘅时候啦，哇，一踩踩到佢，亦都会带住呢啲嘅气味翻屋企，都令到人哋咧系几辛苦，而且嗰种气味可以话系久久不散啊，有少少似咧就系一种嘅昆虫，咁啊叫做臭虫，佢嗰啲蛋咧，甚至乎佢自己咧爬过喺你嘅衫上面嘅时候咧，都有一种味道咧系继续喺依附喺你嘅衫嘅纤维上边，久久不散嘅，咁所以咧有阵时。虽然银杏望起上嚟咧非常之靓啊，靓到咧真系可以，如果喺银杏下低哇跳翻拍舞，咁啊非常之诗情画意。咁啊，但系你都要忍受住佢嘅气味，先至可以咧就系鉴赏得到咁靓嘅风景咯。时间，如果你想 warm up 一下个人嘅话，喂，藉住呢只歌，不妨而家大家唔好瞓喺张床嗰度，坐起身，企起身，开始跳翻两拍舞啦。喐下个人，朝头早又慢慢喐，去到开始跳舞，你就发觉个人又会越嚟越有力，越嚟越精神。早晨，早晨啊！歌嚟自草蜢，佢哋嘅《忘情森巴舞》。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崔杰同起咗身啦，早晨啦，崔杰同。 早晨咁多位。 系。 今朝早呢，我想同大家玩个小测验啊。 诶、欸、好喎、啊、咩嚟㗎？ 係啦，嗱咁呢就係、是、因为头先我哋咪六点半之前讲呢个呼吸不耐症。 係啊係啊。 其中一个症状呢就係、是、可能你个肠胃会敏感啦，会唔好啦，容易吐泻啦。咁讲真啦，香港人好多人即係有压力嘅问题嘅时候呢，都成日觉得自己肠胃系最弱嗰一 part 嘅。 嗯。 即係我自己都是其中一个例子啦，一有菌的话呢一定是首先走咗入肠胃那里先的。 嗯。 那我这个测验呢大家可以很简单的啫，就是记住如果你有这个情况呢就有一分。咁到最後咧，我哋總結嘅時候就話俾你聽，其實你嘅情況係屬於乜嘢情況咯？ 小 白你都可以玩下喎。 梗係啦。 好， 好 第一就是有便秘，又或者成日都會吐瀉嘅。 冇、哦。 有就一分咯、哦。 有就一分，我冇。 第二就是放屁，啲屁好臭嘅， 冇、啊。 第三咧就系、是、大多数咧都系食肉嘅，即系譬如你每餐饭都好啦，个比例咧系肉类比较多嘅。 哦，我呢排食多咗好多菜喎又。 哇、哦！你啊，咁健康咩？好啦，第四啊，第四咧就其实同头先一样啦，就系、是、好少食菜嘅，呢、這个系习惯啦。嗱，呢个我就真系比较少食嘅。好，第五啦，就系好少摄取乳酪啊，又或者乳酸饮品呢啲发酵食品嘅。 呢、這个我都冇，因为我对于芝士奶嗰啲咧都麻麻地。 嗱、啊，咁你一分啊？ 系咩？ 系啊， 好少， 诶、 這個，系、好少摄取，咦，系，我有一分，我有一分啦，哎，我有一分。 经常饮酒。 经常饮酒少嘅，而家唔系好得闲饮酒。 系定唔系咧？啊，唔系就冇啦。 喂，有冇得半分啊 ，Kitty？ 有冇得半分？ 你 mark 低，你 mark 低。 好，我 mark 低我半分。 跟住啦，就是经常食快餐，又或者是嗰啲即食食物啊，即食面啦，系啦，一啲即食嘅包装嘅即食饭啊，咁嗰啲啦。 哦，呢、這个我都可能要俾一分自己喎。好， 系因为我见你都唔系成日食住家饭嘅，有时拣快快脆就搞掂一餐噶嘛。 系啊系啊，都系啊。好，呢、這个我有一分。 跟住仲有甚少食豆类啊，或者海藻类。 哦，這個我都多， 你都多嘅， 系我都多嘅。 運動不足肯定唔係啦，但係可能係 你錯，呢排我會俾兩分自己添啊！ 經常唔食早餐都有一分。 我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好啦，咁啊咁多條之後咧，唔知道聽眾朋友又中咗幾多樣啦？咁佢咧呢個分析就話，如果你係零至到三分咧。咁即係話代表你嘅腸道就好健康，應該就冇問題㗎啦，大致上。咁但係如果你有四至七項都中咗、 哎，我係啊，我係啊， 都需要注意一下腸道健康。咁但係問題咧就並不大嘅。 哦，明白明白。 咁可能但係咧平時都要注意翻個習慣啦，即係長此落去都唔係咁好。但係如果你話哇好多都中喎，八至到十分喎有。咁你個腸道就開始危險啦、個情況。因為咧可能咧會增加咗呢個胃潰瘍啊，甚至大腸癌嘅風險。即係你個飲食習慣啊、生活習慣咧都會有影響噶嘛。咁喺度咧可以介紹一個動作。俾大家做，即系点样可以咧令到嗰个肠道健康啊？ 好啊好啊！ 呢个因为我见到咧，我应该系形容到俾大家听嘅、啊。首先咧，你就平躺喺个地下度啦、 啊， 跟住就曲膝，即系你个脚板踩住个地嘅，咁啊曲膝头就成一个三角形咁啦，两只脚。 系。 跟住咧就收紧你个腹部，就抬起你个臀部啦，即系好似一个倒三角咁样啦。 吓、啊。 系啦，慢慢抬起， 咁似拱桥嘅呢个动作喂。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但系咧，你只手就唔使向后撑住，即系你个头就好舒服咁样，瞓喺个地嗰度就 OK 啦。净系用个腹部嘅力咧，就抬高个臀部，咁咧保持十秒，慢慢咧放翻低条腰，咁啊又躺翻喺个地下嗰度啦，就重复做五次。咁每一日得闲嘅时候咧，就做下呢、這个摊喺度，即系平躺喺度提臀嘅动作咧，都可以咧喐动到你嗰个肠道嘅。咁、哦、我觉得呢个应该对大家都有帮助，因为平时我哋即系食嘢啊、节奏又快啊、生活习惯咁样，头先可能咧都攞得高分嘅朋友就要注意一下啦。 哦，阿医师啊，医师，需唔需要系每日早午晚三次，都系每一次又做呢个动作会好啲嘅咧？医师。 哦，咁根据咧我手上面嘅资料咧，佢就冇话要做咁密嘅，不过佢话每次就做五组咯。咁呢啲其实都唔系啲好剧烈嘅运动啊，只不过系即系喐下你腹部啊。提臀啊咁样样，咁所以我觉得你得闲嘅时候就做一下咯，譬如你睇电视卖广告嘅时候咁得闲咯，咁咪做一下咯。 系咯，或者有时候我成日觉得搓下肚仔咧，唔知又咪帮到嗰啲肠去到蠕动咁样嘅咧，嗬？ 系啊，其实最紧要头先都一项咧，唔好成日都唔做运动，你全身都喐下，咁样就即系血气运行都好啲啦。 好啦，咁啊唔该晒你啦，咁啊听众听完之后咧，就而家一齐喺屋企嗰度咧就做呢个接近拱桥嘅动作啦。 好， 转头再见。 OK，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吓，咁啊今日嘅职场 KOL 我哋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我哋嘅专业化妆美容顾问啊 Queenie 上到上嚟，早晨 Queenie。 早晨小白。 喂，冬天嗰个化妆有冇话今年兴啲咩？颜色啊，会唔会因为呢个疫情啊，令到我哋今年 heat 嗰个颜色又有啲唔同咁样咧？化妆又需唔需要衬埋呢个口罩嘅颜色咧 ？Queenie 吓都可以、啊，化妆可以衬埋。如果你讲系戴粉红色口罩咧，衬翻真系 系嘛？ 如果你讲紧譬如我哋一般蓝色啊嗰啲口罩咧， 蓝色我蓝色白色通常都系我用 系啦，都系蓝色白色，多数蓝色绿色见得多啲啊嘛， 都多。 但系呢啲。如果你衬个粉红色 嘅眼影又好似怪怪地嘅， 系咯， 系啊， 咁咪绿色眼影咯， 绿色眼影， 绿妖咁啊，绿魔咁样，或者蓝精灵咁啊，十分劲咁啊出嚟咯， 真系十分劲啊！到时吓死你上司，搞咩问题？ 如果真系冬天化妆，有冇话今年其实 hit 啲咩颜色啊、化妆技巧啊咁样？ 今年个粉底咧就兴翻咧半雾状态， 半雾 系啦，对上嗰阵时咧就夏天其实佢光泽感多啲嘅、嗯嗯，但系而家今年咧就因为冬天始终都系好冻噶嘛，你见啲颜色都系会好似 match 啲嘅，即系无论啲衫啊、各样嘢啊、头发啊，都系哑色为主噶嘛， 即系就好似暖啲咁嘅， 系啦，暖啲咁样啦，系啦，咁、嗯、所以咧又未去到上年咁样咧，要完全雾雾嘅状态，雾即系好哑色嘅，咁、嗯、系半雾嘅啫，半雾，咁嗰个粉底点做法咧？咁你可以咧， 好难嘅，即系好似汽车咁样， 系 汽车咁佢 喷嘅时候， 系啦，有阵时有啲就一喷就喷到，即系车一般嚟讲，你哇好令令立立啊，有啲就喷到好似好哑色咁样噶嘛， 系系系，冇错，系啦，佢又要半哑笔，又唔可以太令， 系咯，好高技巧，即系我哋皮肤唔系或者化妆都系一样， 咁我哋其实可以拣翻一个咧大雾色嘅粉底咯， 皮肤有冇喷嘅其实话笑话 有。有用噴槍高清嗰啲噴槍嚟， 高清噴槍、嗯、 高清噴槍，下次講下啦，不如 高咗喎，下次 可以試下。咁如果我哋就唔係噴嘅，咁一樣都係用翻你平時嘅用具啦。如果你比較皮膚乾嘅話，咁你就攞掃上粉底啦。咁、嗯、如果你本身係比較油嘅話，用翻海綿上粉底，咁就會似有啲嘅。咁、我哋先揀一隻咧霧嘅粉底，即係你係搽出嚟有啲啞色嘅上面。跟住咧，我哋咧碎粉嗰度咧就要做翻啲巧妙啦，揀翻啲珠光嘅顏色，有啲閃閃嘅。咁我哋一掃上去嘅時候，就可以做到一個啞色嘅效果，得嚟又有啲。零零地， 哇！呢啲好鬼难噶，你又要哑，又要零， 系啦，咁样咯。咁我哋可以重点摆翻喺 T 字同埋下巴位置做个零身嘅效果。 系， 咁我哋侧边两边面咧都系可以 keep 住哑色嘅， 哑色嘅。咁譬如 即系有啲型格嘅。 吓 ，Colorcon 咁又需唔需要配埋？即系如果真系想靓嘅，系啦，我就想 好哑色。 有冇哑色 Colorcon？ 好哑色 Colorcon 嚟，人哋要系白内障。真系、哦， 我就系想问咯。咁你 color 哥，你梗系令身噶嘛？ 系令身， 系咯，望落去。 bling bling 闲静下，唔好玩啲咁嘅嘢。我特登去挑战揾呢个哑色、灰色嘅，系啊，嗰啲慢性节先啊，嗰啲咁样。跟住咁所以个系啦，粉底就系讲紧可能一直以往都系光泽光泽咁样令身就好闷啦。咁、所以近呢两年就系咁样啦。咁眼影方面咧，会拣翻咧一啲砖红色咯。即系因为秋冬咧，都今年个红色都系继续大热嘅。如果你譬如话 红系边只红啊？ 砖红啊？ 砖红， 即系见到啲墙嗰啲一嚿嚿砖嗰啲，系啦系啦，嗰啲咁嘅红咯。咁亦都系可以咧拣翻譬如我唔想个咁麻烦搽眼影嘅我简单翻工，即系已经其实戴咗口罩好懒化妆嘅啦嘛，我觉得而家。咁你可以咧攞翻拣红色嘅砖红嘅眼线液咯。系啦，眼线液咁你画翻都靓嘅，咁甚至乎有啲咧，其实都会兴一个蓝色嘅， 蓝色 深蓝色嘅眼线，系、 哦。 你想讲咩？ 因为蓝色咧好多衰嘅名噶，一时又死人蓝，一时又姣婆蓝。 系啊，跟住系啦，咁蓝色嘅深蓝啊，宝蓝咁样咯。咁呢啲眼线都系嚟紧秋冬季都 hit 嘅。 发型咧，即系简单一两句，有冇话发型？譬如男士、女士又就比较上 hit 啲边一类型嘅发型？ 如果发型嚟讲咧，都系靠染发去做出唔同嘅效果噶啦，即系都系会比较 edge 嘅 color 咯，即系。灰 wild 啲 白色嗰啲咁样咯， 啱冬天咯，冬天保护色嗰啲 咯，同埋今年 你当自己在森林和原野又保护色嗰只咯。 因为今年唔兴太浅啊，系啦，即系兴翻咧就算女仔啊男仔咧都兴翻啲深色嘅头发， 嗯， 系啦，深色嘅颜色咧，咁都系会觉得即系合翻个潮流。 咁、我 out 地噶咯，个头仲啡啡地咁样， 染深佢， 染深佢系嘛， 系啦系啦， 染黑佢， 染黑， 即刻变黑又得， 系啦，立即变黑又得， 哎，好啦，唔该晒 Queenie 啦，得咗啦， 我系梁明忠。 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人光 晨光 Coffee Time。 唔知道你今日个头系咩颜色啦吓？好，我哋望一望呢个天气先。一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啊26度左右，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啊，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开始转凉啦。下周初早上气温降至到20度以下，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噶。好啦，晨光 Coffee Time， 正值都已经叫做入冬啦，是不是？那在郊外或者甚至乎市区大家都已经哇会见到什么呢？野猪啊。野猪频繁就在市区那里出现觅食，港岛多处更加有野猪定时定点在垃圾堆中就是叫做寻宝添啊。有区议员就关注这件事啦，亦都在他们的会议当中讨论这个问题。认为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在于长期有垃圾呢就被人抌咗喺街边，或者甚至乎咧，其实系有人喂饲佢哋，咁啊导致野猪咧竟然间咧就放弃咗喺山上边觅食，咁啊出到去市区，其实野猪咧都好简单，边度有嘢食佢就去边一度，咁啊佢哋当然希望咧就食环署咧就可以加强呢一个嘅监察啦。柴湾亦都面对住同一个嘅问题噶，咁啊佢哋亦都话到咧有好多嘅野猪流连，啊并且咧就喺路边嗰度咧就不断咁样搵嘢食，佢哋最多系咩咧？最多咧就系会撕开嗰啲嘅叫做厨余嘅胶袋，咁啊将嗰啲冷饭菜汁咧就倒到一地都系。咁啊如果即系各位市民要抌垃圾嘅时候咧，可能真系要谂谂计啦，啊将啲垃圾咧除咗系包好。扎好啊，整到虽然话就话垃圾，但系咧，我自己个人抌垃圾嘅经验咧，都会将佢整到靓一靓先嘅。所谓整到靓一靓系点咧？尽量咧都系剪到佢细细件、细细件。然后咧，如果有好多菜汁嘅时候咧，咁啊抌垃圾都有啲技巧嘅，就将嗰啲菜汁咧先倒咗佢。然后咧，可能都仲有好多菜汁嘅嗰啲垃圾咧，我都会用水清一清，即系过一过水。冲一冲，然后咧先至再抌落个垃圾袋嗰度，跟住咧就包起佢，咁啊可以令到咧就成个嘅垃圾咧就会感觉上咧卫生好多嘅，咁啊同埋咧即系嗰啲叫做菜汁啊，仲唔会继续喺入边发酵噶嘛？咁万一咧真系喺垃圾站嗰度，譬如我嗰、那个啊垃圾袋，我个垃圾袋突然间穿咗，俾人俾其他嘢拮烂咗咁样，万一唔小心咧啲垃圾咧倒泻翻出嚟嘅时候咧，都唔会咧就整到成个地下咧。污糟邋遢，又要其他人咧就系执手尾，咁所以咧我自己处理垃圾咧都有呢啲嘅方法嘅，咁希望咧即系听众听完之后啊，又觉得呢个办法都好似唔错，又可以咧一齐跟一下，咁啊睇下呢个方法咧啱唔啱大家用咯。系啊，原来倒垃圾都有技巧，你又点估得到啊？原来倒垃圾都可以学习噶。倒垃圾的方法都要学咧，就系以前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时候咧，好多当地人教我点样令到啲垃圾都干净啲。一人行一小步啊，我哋嘅社区就健康一大步啦。 唇膏与你没法日夜热吻，梵高寂寞才愿换着星辰。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7:08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啦，咁啊7:00而家就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 Didi 都入咗嚟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唔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如何咧？ 好啊，咁啊同大家讲咧，有早坏灯咧，可能稍后咧会影响交通嘅喺港岛区嘅吓，就系康乐广场同埋江乐道中交界啊。康乐广场同埋江乐道中交界，咁即系怡和大厦对出啦，同埋江乐道中交界噶，咁啊揸车朋友经过咧要小心啦。咁隧道方面，咁啊公主道过海开始有车龙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就排到香港单车馆。咁狮子山隧道啦、沙田入口就排到去世界花园嘅。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比较车多嘅。 嗯，咦，今日嘅交通情况都算系理想，可 能算理想，只有早坏。灯啦， 可能仲早啦，同埋因为而家都有啲小朋友又唔使翻学啦， 小学就唔使翻，小一到小三， 小一到小三系啦，幼稚园又唔使翻啦，系啦，即系譬如我自己仔仔都已经要安排佢咧，就喺屋企 Zoom 啊上堂啦咁样， 系啦，即系最需要车嗰啲就唔需要翻，所以路面就少咗啲车嘅啫。 系啦，咁啊都系嗰句，我哋都希望咧个路面有阵时好矛盾啊，我哋想佢 人都好得意， 想佢忙翻少少，想佢繁忙翻少少，但系又唔想佢塞车，因为塞车有阵时候即係象徵住一種嘅意義啦，係咪？即係象徵住大家都健健康康啦，咁啊路面上邊需要咧就有咁多人喺出邊咧就走嚟走去翻學翻工咁樣，某程度上都係一個好事嚟嘅。 當然係好事啦，所以人嘅心態好得意嘅小白，我話俾你聽，我覺得咧我記得咧以前咧我就好個細個啦，好恨咧人哋屋企咧個洗手間有個浴缸嘅。当你有咗浴缸嘅时候，你十年都唔会掂佢嘅。 系啊， 唉、哎，真系你话系咪得啊？所以有时啲嘢咧珍惜，有几多人真系会珍惜你想要嘅嘢？好、哎、奇怪。 我以前细个咧住嘅时候，屋企咧都有个浴缸嘅。咁、因为嗰阵时得我依稀记得咧，即系就几岁嘅时候咧。咁的而且確咧就有用到呢個浴缸咧，譬如浸浴啊、玩水啊、同家姐一齊玩啊咁樣。但係發覺咧，人大咗之後咧。个浴缸真系唔会再用，同埋呢仲嫌个浴缸麻烦，牙钉 系啊，会拆埋佢添。 系啊，拆埋佢变咗做企缸，你又发觉可以悭好多位，又可以挤好多嘢咯。 系啊，但系都唔系细个嘅，即系十零廿岁时都好恨噶，因为嗰时都系家境清贫啊。哇，见到人哋屋企有个浴缸好恨咯，到你结咗婚有咗啦，你真系一啲都唔觉得你会用噶，你系咪好奇怪？人心态真系矛盾。 系啊，而家又觉得喺浴缸嘥水啊。喳喳淋冲完凉算啦，系咪？ 唉、所以话珍惜呢样嘢都啱啊。点样讲啊？好难， 好难得嘅，我哋要记住啊，珍惜啊，好紧要。今日带住 Didi 呢句金句喺袋啦吓，好，唔该晒 Didi。咁啊，唔知道天气方面系点咧？哦，你好啊， 早晨啊，早晨小白，早晨咁多， 早晨， 早晨，早晨，星期三嘅早上啊吓，咁啊睇到今日咧天气好翻好多啦，天朗气清啊吓，咁啊起码唔系咧乌云密布，话即系早几日又有早上嘅时间都有啲雨份，今日咧。太陽出來了啦， 咁 啊啲雀仔啊蝴蝶都全部出曬嚟，咁所以咧啲叫做晨運嘅朋友仔或者朝頭早做運動嘅朋友仔咧、都出翻嚟啦。 哦，好啦，係咪有冇藍天睇啊？而家出邊 有啊，藍天白雲都齊曬，不過能見度爭少，可能有啲煙霞啩，咁已經算係咁啦。咁所以頭先都話喂，有啲朋友仔出翻嚟朝頭早可能晨運啊，或者跑下步啊，咁啊睇到佢哋咧都好醒目喎、哦。咁點樣為之醒目咧？都戴翻個口罩， 係啊，一定要 即係。依家疫情係相對嚴重啲 啦，疫情反覆啊，呢啲 係啦，咁啊，香港人都係靈活變通嘅。之前一日兩日確診得一兩單嘅時候，大家梗係可以放鬆咁多多，即係譬如你講緊跑步啊，或者做運動，可以有啲朋友仔都未必戴口罩，但係依家咧唔係啦，啊七八十起跳咧，咁啊大家都。醒水啦，即係用翻呢個字啦，咁、大家都識得戴翻個口罩。咁戴口罩咧，一年過去了啦，由年頭戴到依家咧，覺得戴口罩係舒服啊，因為個温度咧開始合宜一啲啊。即係就算戴口罩，譬如下個禮拜咁樣啦，大概 around 好似係20度啊。頭先我都有聽小白你講，咁、有機會氣温降到落去20度 以下咁樣 系啦，咁戴口罩咧就会相对觉得温暖， 温暖 少啊！你试下去翻40几度炎夏，即系夏天嘅时候，哇，真系好想。 系啊，嗰阵时夏天一日要换几个口罩， 系啊，我想讲好想换咗个口罩，一日要换两三个，哇，出汗又剩，跟住再唔系咧就夏天啊多雨水咧落雨就湿咗，即系无论点都要 帶幾粒子彈出街，意思係帶幾個口 罩 咧？ 冇錯， 係無患咯。咁啊，希望即係天氣讀翻少少，大家戴口罩都舒服啲啦。咁當然最想嘅疫情快啲過去啦。 梗 係 啦，梗 係 啦，啱啊啱啊。好，咁啊，詳細天氣方面我睇下啦。好，好啊，好，唔該曬你。又咁啊，本港地區天氣預測方面啊，日間咧大致都係天晴嘅，所以歐都話喺出邊咧見到藍天白雲，不過能見度啊差啲啦。點解咧？因為空氣質素健康指數3至4，咁啊都見到係中級度嘅水平。日间大致天晴，最高的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就开始转凉啦。头先提过啦，下周初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咁啊，而家就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1%嘅。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是做乜嘢都好，都是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余允律。 早晨 ，Judy。 早晨啊 ，Barbie， 各位听众早晨啊。 嗱 ，Judy 啊，呢排咧啲天气咧，有时咧朝早啊，夜晚咧就比较凉啲啦，中午咧又好似焗啲热啲。其实咧转咗天气咧，我哋有冇啲乜嘢养生之道咧要改变一下噶？ 啊，当然要啦。咁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我哋秋冬点样养生啦。咁近排大家都知道咧，天气开始变冻咗啦，又变得干燥。咁其实大家咧都意识到咧喺季节上边咧，已经逐渐由秋季咧。踏入了冬季的了、其实呢从24节气来看的话呢，立冬那时候已经代表冬季的开始了，但是呢立冬前后实际上就不会说真的很冷了，有时候呢我们反而会觉得比较暖了，但是近排就过了小雪之后呢，冻的日数就会越来越频密的了、但是呢对于一般普通市民来讲呢，就没什么必要执着、我们节气应该怎样划分的，因为市民需要关心的是呢在秋冬的季节有什么方法可以令到身体健康一些啦。 那到底其实秋冬时节呢，传统来讲呢，人的体质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传统中医学呢就认为、秋冬的时节呢，我们人体阳气潜藏啦，阴气渐盛的，注意保暖啦，因为中医学里面都有讲啦，冬伤于寒，春必温病的说法的，即是说如果你在冬季的时候，如果感受了风寒的话，就很容易在春天出现各种病症的。 哦，即是有个连带关系的，原来。 是的，没错。另外由于秋冬两季天气比较干燥，也都需要顾及滋阴补肾的，可以吃一些黑豆、雪耳、木耳这些具有滋阴润燥功效的食物，来平衡现在干燥的天气对我们皮肤的影响。在作息方面呢，咁冬季我哋而家知道日照时间会少咗，咁所以咧我哋都要逐渐增加翻睡眠嘅时间，顺应翻呢个季节潜藏嘅特点嘅。 好啦，咁到底秋冬天咧有冇啲乜嘢进补嘅禁忌咧？ 第一个最多人犯嘅禁忌咧，就是长时间去冲热水凉啦。咁可能入咗冬之后咧，天气比较冻啦，咁好多人就觉得好舒服咧，咁啊去冲热水凉或者系浸浴嘅。咁但系咧呢啲舒适嘅背后，其实都暗藏住一啲健康嘅风险嘅。 竟然 系啊，冲凉嘅水温如果系过热嘅话咧，虽然话你可能未至于话烫伤咗皮肤，咁但系咧会使到你皮肤嘅血管咧扩张嘅话咧。血液会涌向我哋体表同埋四肢嘅，咁就会令到我哋中心嘅血压下降啦，咁我哋嘅脑部嘅供血咧就会突然间减少咗嘅，咁好容易出现一个晕厥嘅情况嘅。咁另外咧，冲热水凉咧亦都会导致我哋皮肤嘅水分蒸发得比较快啦，咁好容易发生爆擦，不利于我哋肌肤保养啦。咁另外咧，为咗避免意外晕倒或者系皮肤爆擦，其实你冲凉嘅时候咧要注意翻个水温嘅，就大概40度左右咧就可以噶啦。就咁即系你唔觉得冻咧就 OK 噶啦。咁时间咧亦都要控制喺15至20分钟里边咧，就唔好话太过长嘅。 嗱，我又有听过咧，有啲人话咧呢啲天气咧饮少少酒暖下身都系好嘅，其实系咪真嘅咧？ 系啦，嗱，第二个禁忌咧就系饮酒暖身啦。其实咁其实咧坊间都流传。话冬天嘅时候咧可以饮酒暖身呢啲讲法，咁就好多人咧就借话驱寒嘅藉口咧就肆意去饮酒嘅。咁其实呢啲都系谣言嚟噶。咁其实咧饮酒同埋冲热水凉其实系一样嘅，都会令到我哋血管扩张啦。咁但系饮酒嘅作用其实虽然话你系觉得咗暖啊，咁但系其实反而系加快咗热力从皮肤上面散失嘅。 反而其實會令到人會更加凍嘅。 哦， 咁所謂嘅暖身咧，其實只不過喺酒精作用之下咧，帶嚟一啲錯覺嚟嘅啫。 係，明白。咁另外都有啲人話咧，因為冬天啊、秋天啊呢啲咧，都係一啲補身嘅季節啦。咁我哋咧就梗係唔識話食啲乜嘢話好進補嘅嘢啦。但如果食下啲補丹補藥又得唔得咧？ 其實咧，第三個禁忌咧。就是亂咁食補藥咯，咁啱啱咧 ，Barbie 都講到啦，其實好多人咧好中意自己去藥材鋪咧買啲藥材煲湯補身嘅，咁但係其實咧坊間好多偏方或者係秘方啦，其實多不勝數啊。咁如果係亂咁執藥咧，其實可能會適得其反嘅。譬如舉個比較普通嘅例子啦，譬如我哋都知道咧，生姜係可以暖胃嘅。咁冬季咧，如果食少少生姜嘅話咧。的確可以溫中散寒，是有益我們健康的。咁但是呢，因為生姜呢也都有發汗的功效，如果是吃得太多的話呢，反而會令到我們陽氣隨我們的汗液呢散發出來，有違了我們冬藏的原則的。最好呢都是建議諮詢翻中醫師的意見比較理想。 是，那我知道 Judy 呢都預備了一 個暖身湯呢，教我們聽眾煲一下的。 是啊，咁今日咧都会介绍两个食谱俾大家嘅。咁第一个食谱咧就系淮山羊肉暖身汤啦。咁其实咧淮山都具有健脾益气嘅功效啦。咁我哋都知道系药食同源嘅代表药材嚟嘅。咁同性温嘅羊肉咧配合嘅话咧，就好适合喺冬季咧作温补之用啦。咁但系咧呢个食谱咧适合大多数体质比较平和嘅人士啦。但系如果属于热底嘅你咧，就要适当咁样减少翻羊肉嘅份量啦。 系，因为惊住食得多都会燥 系 咪？ 系系啊，冇错冇错，羊肉其实都系几热下嘅。 系 系啦，咁另外一个食谱咧就系灵芝桂圆茶啦。咁其实咧灵芝咧系性平嘅啦，有补气安神嘅功效嘅。咁桂圆咧即系龙眼肉啦，佢都系性温嘅，有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嘅功效啦。咁红枣咧都有补中益气、养血安神嘅功效嘅。咁对于虚寒体质嘅人士咧。对气温咧，其实系特别敏感嘅，好容易出现手脚冰冷啊，或者好难瞓啊咁样。咁呢个茶饮咧，佢嘅性质咧都系偏温嘅，可以帮助一啲虚寒嘅人士宁心安神啦，可以促进翻良好嘅睡眠啦。咁而家现代都有好多医学研究显示，其实灵芝本身都可以具有增强人体免疫力嘅功效啦，可以有助对抗疾病，减少我哋喺冬季。患外感嘅 机会嘅，好啦，咁今朝早咧听住 Judy 讲咗咁多 tips 咧，相信今年嘅秋冬季咧，大家都可以好好咁样保养同埋调理身体啦。唔该晒 Judy， 唔使客气，拜拜。 从来活在畏惧中，不敢进取，长年累月困在堡垒，隔着围墙，现在到未来，未敢冲出。 分嘅时间啦 ，Arco 嘅 Fearless， 出边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嘅。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小白 ，fearless 咧，就即系话冇嘢好惊啦。 系啊， 但系朝头早真系要讲啲惊嘅嘢。 诶、欸， 要大家惊 早流流吓吓我哋喎。 系啦，唔系吓所有人嘅。嗱、啊，如果你而家喺屋企张睡床咧，睡梦正甜咧，就可以慢慢起身。但系如果你咧正正喺酒店嗰度 staycation 啊，嗱，虽然咧政府有啲新嘅措施啦，咁啊限制啦，咁之前嗰啲叫做啊宅酒店群組啊，咁啊都好多人話一間酒店話要塞三四十人咁樣，好誇張啊，咁咧依家就睇到呢、這個station 就控制翻個人數啦，咁希望大家去到酒店玩嘅時候都真係乖啦，咁啊你諗下你。即係成五六十人喺一間房嗰度，咁又真係 係啊！真係你諗都諗到係又危險啲嘅。 係同埋你想執死嗰、那個叫做酒店嘅員工，咪之後執房啊！不過講到執房咧，今日就值得講啦。 就頭先話嚇嚇我哋嗰、那個 係啦，因為咧睇到網上流傳住一條咧喺深圳一間頂級酒店啊嘅影片啦，內容咧就係拍攝咧酒店嘅服務員咧清潔廁所嘅情況。嗱、你估計一個酒店嘅服務員點樣清潔廁所呢？ 我有見過酒店的服務員點清潔廁所㗎， 係點啊？ 但係都是我預期之內嘅， 正正常常， 正正常常，即係推架車仔入去啦， 跟住有地拖啊， 地拖，跟住清潔噴消毒啦，跟住個馬桶又抹下佢，跟住嗰個浴缸又省下佢，然後就睇下嗰個梳妝台，即係個大玻璃前面咧， 係啦， 有啲咩要 feel 翻嘅， 係啦，譬如 擺翻牙膏、牙刷， 係啦， 剃鬚刀 冇浴帽啊，浴帽啊，或者沐浴。浴露嗰啲唔夠味，即係叫 裝翻佢咯， 係啦，俾翻你用啦，俾翻下一手用啦。但係睇翻片段咧，就呢、這個都幾驚嚇啊！呢、這個片段入面嘅服務員咧，就隨地啊執咗起一條浴巾，即係有陣時候有啲住客咧就沖完涼嗰條浴巾咧就咁。 摆咗地下， 系啦，或者搭喺嗰个叫做洗手盆隔篱嗰啲 咁样咯。呢个咧都系一个几迷思嚟嘅，即系到底嗱，我有听过几个学法 系 学说嘅，有啲人就会话啊，因为酒店规矩或者佢知道嘅，就系自己冲完凉之后咧，当你嗰一样嘢想换， 系 你就劈落地下， 系 咁佢哋就会帮你换啦， 系 咁佢就因为我试过一次去酒店嘅时候咧，咁就有朋友同我讲话，因为佢见我个人太有手尾， 系 即系都 接翻好佢系咪？ 都会晾翻佢咁样，咁其实你唔使啦，你换啦咁样。 哦，咁啊劈落地下或者劈落星盘，通常都系劈喺 其实星盘隔篱都 OK， 就已经换得到啦。 你谂下，你个个都劈落地下，个观感都唔系咁好啊。 系啦，咁但系嗱呢个都系住客方面啦，都未讲到个服务员点样劣质法。 讲埋先， 个服务员咧就系随地执起咗一条浴巾，跟住咧就攞住呢一条浴巾咧。跟住就往个马桶嗰度系咁抹咯。 哦， 咁咧，然后咧就用一条毛巾咧随意咧攞一个漱口嘅杯啦，跟住咧就再抹下只嗰个俾你朗口个杯，即系佢用抹完马桶嗰条毛巾，就抹一抹咧。呢、這個俾你朗口個杯咁樣，並且冇消毒啦。 佢唔係話啱啱抹完馬桶嘅啫喎， 係啊，仲冇消毒啦。咁啊，即係條影片咧被公開之後咧，咁啊呢一間酒店嘅工作人員咧回應咧感到非常非常非常抱歉啦。事件咧屬於員工咧私自違規嘅操作啊嚇，咁啊即係酒店嘅管理層咧已經對呢一名嘅員工咧要再培訓啦，咁啊同埋有處分佢啦。咁啊呢個員工亦都話啊。希望自己以後都會乖啦咁樣，咁但係睇翻內地咧，其他網民啊都有講，喂，其實內地啲酒店真係污糟，大家都知道噶啦。同埋咧，你以為佢表面乾淨啦，可能你睇個馬桶個廁所板咧，真係乾淨噶，因為 見唔到有灰塵，見唔到有污跡。 係啦，但係佢係攞地下上一手。個住客嗰條浴巾去抹過，咁計乾，即表面上 表面上 乾 淨 啦。 因為我哋肉眼睇唔到嗰個細菌量啊嘛， 咁所以呢一樣都係幾令人驚嚇嘅，特別係今年踏入疫症嘅年代啦，我可以去咁形容啦。大家當你用緊支麥嘅時候都噴，跟住啊每入一次門都搓手嘅時候咧，咁所以哇，大家真係好覺得匪夷所思啊！ 咁譬如嗱，以前同而家對比嚟講。你会觉得大家会唔会每一次入住酒店嘅时候咧，以前可能大家真系睇唔到，睇唔到个细菌，就觉得都干净嘅。 以後會唔會大家真係慣咗有酒精搓手液，又消毒噴霧，去到任何地方自己都會噴一轉先咧？ 會啊，一定會啊！除咗會噴一轉，同埋唔係咁夠膽用酒店嗰啲叫工具嘅，意思係咩？譬如你房入邊有個咖啡嗰啲煲水嗰啲煲咁樣啦，咁都有聽過內地 咪煮面啊嘛，聽過 煮面有聽過啦，我哋洗物咯。 是啊， 洗物呢个真系哇，令到我蒙想咗呢个最大最大嘅阴影啊！系如果有机会去内地公干啊，或者去其他东南亚地区咧，我未必会用嗰啲暖水煲咧嚟煲水、啊， 所以啲水咪咁卖得咯，你明唔明啊？ 系啊，所以唔怪之某啲股票真系上到水涨船高啊！呢啲真系，所以都几奇怪啦。咁啊，内地网民都话啊，如果你喺内地住酒店咧，有几样嘢一定要知道嘅。咁啊，尽量如果见到啲浴巾。或者那些、叫做、牙刷、啊嗯、或者那些、朗口杯、啊、那些不是全新的话呢，你一定要跟个、柜台的职员或者跟你当层、负责、更换这些器具的朋友仔呢，就跟他讲声说哎唔该真的要换了他了。如果你见到他本身已经是二手的话呢，就更加 小心啲啦， 鏡之中嘅、啊、更加不干净。 最安全的做法是什么呢？咁当然你就算去哪里入住都好啦。 自己带晒 所 有 嘢最安全啦、 嗯！每朝六点到十点，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获美国联邦总务处确认为大选明显胜利者的拜登，他的首批管治班子成员正式亮相，当中包括国务卿人选布林肯、驻联合国大使人选格林菲尔德和气候事务特使人选克里等。拜登说美国已经准备好在全球包括太平洋和大西洋扮演领导角色，抗衡对手而不是退缩，又说不会抗拒盟友，会在亚太地区强化和盟友的关系。拜登希望国会参议院尽快举行听证会，确认他的提名人选。分析指出，拜登的管治班子名单加上他强调重建和盟友的关系，反映他想摒弃总统特朗普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获拜登安排出任气候事务特使的克里说，气候危机一定要全球合作应对，没有国家可以单独解决，又形容拜登选择在第一日就加入巴黎气候协定是正确的选择，但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单靠这份协定并不足够。美国在前总统奥巴马年代加入巴黎气候协定，拜登当年担任副总统，时任国务卿克里曾经签署加入协定的文件。特朗普上任总统之后退出协定，外界认为拜登挑选克里反映他希望美国重返协定。另外，拜登提名奥巴马年代的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格林菲尔德出任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形容在新管治团队之下，外交将重回正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和国际主要经济机构负责人举行一加六圆桌对话会。李克强说，没几年之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是 RCEP 正式签署，向世界发出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鲜明信号。 RCEP 和世贸组织规则衔接，和其他区域自贸安排相辅相成，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有益补充，有利于促进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李克强又说，中国目前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前十个月城镇新增就业是1,090,000人，提前完成预定目标任务。十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降至5.3%，没有出现规模性失业。农村地区农民互相打工、联合打工，缓解了就业压力。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將在早上11点發表任內第四份的施政報告，新一份施政報告將繼續以藍色作為封面，並設有附篇。林鄭月娥說，新一份施政報告會額外提出200项新措施。林鄭月娥下午會舉行記者會，晚上會出席電視論壇節目，回應施政報告有關的問題。明日早上亦會出席由3个電台主持的聯播節目，聽取公眾對施政報告的意見。天氣方面，本港今日日間大致天晴，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星期六開始轉涼，下週初早上氣温降至20度以下。現時氣温22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个交通灯失灵嘅地方啦，就喺康乐广场同埋江乐道中交界，咁交通灯系失灵嘅，咁经过嘅朋友咧，请你小心啲，咁而家一带咧都系车多。重复多次咧，就系江乐道中同埋康乐广场交界交通灯系失灵，经过小心啲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咧车多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亦都是慢车。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车多，龙尾青龙头。咁后少少近住屯门医院嗰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广场一段亦都是挤塞，排到去慢公屋路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同埋大老山公路石门回旋处方向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CIBS 领跑完一次的国外跑步经验永世难忘， 大概100尺左右的一间房间，所有的铺布呢就好像一个仓库那样高到我的膝头哥，好恐怖。 无目的旅游，圣经人物雅各曾经欺骗哥哥以扫，但以扫最后放下仇恨， 以扫愿意同雅各亲嘴，即是代表他原谅了雅各啦。 哥哥你， 我的细佬雅各，哥哥真的好挂住你。 13个 OT 的少年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上时间去到7:38，早晨钟哥，早晨阿欧，早晨晨光嘅听众， 早晨咧，崔志同，早上。 喂，不经不觉咧就嚟踏入12月啦，我屋企咧都已经添置棵小嘅圣诞树嚟迎接圣诞，仲有一个月咋？ 仲有一个礼拜。 诶，唔系，我话仲有一个月就圣诞，仲有一个礼拜就踏入十二月。 收线先，你今日同你答唔通喎、 啊。冇，答翻俾你先。 喂，直播室都有棵啦，圣诞树。 啊，系 啊。咁啊， 屋企摆啊，直播室有嘅嘢就系我哋大家。 是我哋大家嘅，但我翻屋企嘅时间系真系比喺呢度多嘅，所以屋企都要摆一棵。嗱、哦，咁、就嚟。 你知又好啦， 做咩 你知又好啦，你讲多一次啊。 唔合理噶，咁样系，系唔应该系咪 我喺呢度嘅时间系直头等于喺我屋企， 所以你咪系我哋模范咯。 咁我喺屋企悭翻棵圣诞树啊， 所以我翻嚟当系啦。 你有冇粉添置？但系 啊未，因为琴日我见到阿彭姐佢哋摆咗入去嘅时候咧，好 开心， 整到我屋企好靓咁 样。少少嘢你可以添置嘅， 咩啊？ 就系圣诞树底嘅几份礼物仔啦。 嗰啲礼物咧，你相信系真嘅，还是系假嘅？嗱，通常都系得个盒 嘅 啫。 我相信系真嘅。 嗯，盒直情系发泡胶嚟嘅， 系即系发泡胶冇嘢包咗花招。 盒都开心啲，系可以拆下礼物嘛？ 好悭饭。 一系啦，咁样通常都系假嘅、嗯。你相信系真嘅？ 我相信系真嘅，因为我觉得你特登去搵个盒再嚟包嘅话咧，其实仲烦过你买份礼物啊。 唔系嗰啲盒系不嬲摆喺度噶嘛，即系每一年都攞翻出嚟，即系等于棵圣诞树，即系都系摆咗喺度之后，第二年攞翻出嚟咯，摆喺度。 用咗十年噶啦，你睇嗰啲咒纸啊，嗰啲成咒纸点解咒啊？ 因为用得耐 啊，因为有皱纹啊，佢开始已经有皱纹喺度啦。 点解会有皱纹咧？ 系啊， 就用得耐 咯。 系啊，咁但系都开心嘅，无论真定假都好嘛，有啲节日气氛啦。咁、不过今年咧，2020年的确系艰难嘅一年嚟嘅。咁啊，即将过去啦，咁啊都会有一啲嘅回顾啦。咁呢一个英国牛津英语词典咧，其实每一年都会选出一个字去代表全年嘅，冇错，最有代表性嘅字啊。咁今年咧，佢就出咗一个结果啦。咁你哋估下，回顾翻2020年，有边一个字系佢觉得最具代表性嘅咧？要拣一个嘅话， 一个字啊， 冇错， 19咧。 19系咪 ？19 Covid 啦，佢应该都中噶啦。 因为我讲嗰个咧就中英文皆中嘅， 系好明显，大家都 get 到嘅意思啦。 应该系， 但唔知道英国牛津字典负责嘅人明唔明第二个意思吓？ 系因为 英文嗰边啊嘛， 英文嗰边都系啦。 因为牛津字典咧，佢除咗有呢个年度词语咧，其实每年都会加啲新字入去嘅。咁、加啲新字就容易估啲啦，因为你喺坊间。以至网络上有阵时都会推广下呢啲，喂新嘅字组或者红到一个位啊，系牛津字典都唔介意去收纳去入去本字典入面咁样。咁但系呢一个年度词语，我估我同钟哥有好大机会中啦，系咪 啊？嗱，呢个年度词语咧，即系其实讲去过去一年咧， 我等下听落好似有啲唔系好舒服。我哋讲紧个 COVID-19，我哋好大机会中， 系啊， 你可唔可以修正一下呢一样嘢？ 你讲修饰好啲， 修饰好啲， 再嚟个。我阿钟哥估拉天，我估 Covid， 我哋好大机会估中， 系啦，估中， 系估中啦，吓得唔得？ 系估唔 舒服啲， 唔中。 点解咧？因为竟然今年英语词典即系呢一本牛津啦， 俾多个机会我哋啊， 系 我估 station 啦， 啊咁啊 O 咧。 啊！即系中咗啦，中咗就可以开。 唔系，我觉得啊，都几合理喎。啊，你都几正路喎。 嗱，呢个年度词就 啊，唔系，外国未必有 station 嘅。 有噶系嘛？都有噶系嘛？ 有 vacation 添啊 ，vacation 即系 work from home 咁样，或者一路做一路翻。 啊，会唔会系 work from home 又唔系一个字啊？ mask 啦，口罩啦 ，mask 啦。 好啦，其实你哋咧估嘅答案， 但系佢话 mask 喎， 系咪啊？我都系咁估嘅， 都 即系同我一样啦，系咪啊？ 都好接近， 都接近啊， 接近即系唔中咯。 但 系 个结果系咁样嘅，系出言而 表 嘅。 俾个机会你估下先， 我好再估啊。 Hospital，nurse。 Doctor， 好啦，差唔多啦，差唔多。 如果唔系就我要冇办法，我攞个黄牌出嚟噶咯， 系 侵侵。 诶，差唔多啦。 诶， 佢咧系举咗个红牌，佢投降啊。佢话今年咧佢真系拣唔到一个，因为头先你哋所讲嘅咧都好有代表性，亦都系今年好多字都系今年先衍生出嚟，譬如 Covid 啊，或者头先讲嘅 station 啊、vacation 啊呢一啲字啦，甚至你话中文去译翻冠状病毒啊、大流行啊呢啲词咧，都系今年好常用嘅。咁有啲就系新嘅，有啲就系热门搜寻噶啦。咁所以佢话今年咁大嘅动荡啦，咁大嘅巨大嘅 震动啦，可以话系喺呢个语言界嗰度啊，即系出咗好多个新字啊，佢都拣唔到一个叫做最具代表性。譬如佢拣咗 Covid， 咁但系其实其他字，譬如大流行啊，甚至你话 Trump 咁样啦，系大选嗰边亦都有一啲新嘅字出咗嚟，譬如就系话邮寄啦，原来都系今年大量搜寻嘅字啊，因为佢哋嗰个疫情咧，咪邮寄嗰啲选票嘅，咁啊成为咗佢哋嗰边嘅热话啦，咁都有好多人搜寻呢个邮寄呢个字，咁又再睇翻六七月嘅时间啦。美国咧就爆发咗一个大规模反种族歧视嘅示威，咁 BLM 呢个字咧，即系黑人的命也是命啦，咁亦都系好即系热议啊，好多人搜寻。咁所以回顾翻呢本词典就话。揀唔到，太難揀啦！即每一個字都有佢好深層嘅意義。 即我哋其實係估中定估唔中咧咁。嗱， 通常咧，如果你去考試咧， 執著啦，咁樣子。 考試咧就揀 D 咯，即 off the above 或者 none of the above 咁。 以上皆是，或者以上皆不是咁樣。 係啦，咁所以即回顧翻，原來今年都發生咗好多事嘅。我諗大家都好希望，即無論有冇一啲代表性嘅字都好啦，呢一年快啲過去，唔好嘅事快啲過去，咁啊，展望新嘅一年啦。 若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或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 嚟自 Rubber Band 嘅每度微笑，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我啲年度字句咧，我讲翻个 吓 ，appreciate。 啊，系 点解咧？我 appreciate 我哋嘅机动性好强，随时有啲咩事冇问题， 冇问题， 一定有人可以帮手解决。 有啲咩事即刻做咗佢先， 系啦， 所有事， 其他嘢其他人会解决， 冇错， 冇问题 ，appreciate。 冇錯、嗯、啊，咁啊，同埋啲都要同即係今年嘅年度字呢、這個都啱啊，中國、嗯，因為我哋同醫護人員講、 嗯， 啊，佢哋今年都勞苦功高啊，係咪？好啦，咁、嗯、啊，想問下中哥啦，同埋阿歐啦，嗱，而家雖然就話嗰啲即係病毒啊、流感都咁犀利啦，我哋咧對好多譬如我哋個心入邊叫做野味嘅，一定係好抗拒，咁我哋有啲嘢都唔食啦，係咪先？但係咧，我發現咗譬如日本呢個地方咧，佢、嗯、哋最近開始咧越嚟越多人去食鹿肉。 哦， 鹿肉 不嬲都有嘅， 不嬲都有， 唔系话咁多， 冇错啦，不嬲都有，唔系话好多。咁你可能要去到特别嘅铺头啦，佢出边会写住佢会有呢一个鹿肉提供先至会咁样。好啦，点解会出现呢一个现象咧、嗯？都几得意嘅， 多人食咗啊！你嘅意思系 多人食咗，原因系因为实在太多鹿啦。唔、嗯、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喺日本嗰啲高速公路，成日都见到有个牌，三角形嘅牌，跟住只鹿跳紧嗰个样啊！咁系因为真系附近有好多嘅鹿咧喺嗰度出没啊！咁甚至乎咧，佢衍生咗一个问题出嚟。而家咧，佢哋日本政府要请人啦，请咩咧？喂，请猎人、 哦， 系、 哦、 啦。咁我哋请猎人咧，咁啊， 不嬲都有噶。 不嬲都有， 嗯，全職獵人啊嘛， 系啦， 我睇好多， 咁啊，如果真係揾全職獵人，真係慘啦，爛尾喎、 啊，未完， 佢都去咗打獵咧，因應你嘅新聞出嚟話，喂，我唔畫漫畫住咯，誒，打獵先咯，幫下政府先啦，咁樣有啲鹿蛇供出嚟公路嗰度，搞到呢個交通意外咁樣係咪？ 咁啊，八月號你講嗰個唔好嘅地方係咪就係真係影響咗交通啊？ 係啦，真係影響咗交通同埋咧，因为佢哋话而家最大嘅问题咧，交通会搞到交通意外啦，同埋佢哋每一年啊，因为鹿嘅关系咧，而导致佢哋农作物损失系数以百亿计嘅。 咁嗰啲鹿系食晒啲农作物，还是系踩烂啲农作物？ 两样都有，两样都有。咁因为啲鹿咧。跳会跳得高嘛？你摆个栏喺度，佢咚一声佢跳咗入去，跟住又食，跟住又踩。 喂，我少少孤陋寡闻啊！鹿咧系跳得高，定还是羚羊先跳得高啊？系鹿啊， 鹿都跳得高，鹿都跳得高嘅、嗯。所以佢哋嗰啲叫做highway 高速公路咧，点解会有咁多鹿嘅？因为佢哋真系跳咗入去。 因为我嘅印象里边，鹿咧就系直头飞嘅，即系我成日见到就系圣诞老人拖住个鹿车咁样飞咗。我都好少可見嗰隻鹿咧，係行喺地面。 喂，同埋咧，鹿咧喺日本咧，成日以為係圈養式，因為你成日都話內糧啦，即係你有好多遊客喂嗰啲啫喱啊，嗰啲喂鹿嘢，我食食食食食啊。 係啊， 佢其實唔使自己揾食嘅喎，全部鹿一齊去曬內糧嗰度，咪集體圈養咁。 內糧啲鹿咧，又有第二個故仔話俾你聽，係咪？因為之前咧做好多研究就話內糧啲鹿入邊原來佢哋太唔健康，除咗有好多膠袋喺個胃入邊之外咧、嗯，其實內糧嗰啲鹿仲過肥啊，即係特別喺佢哋嗰啲自院附近嗰啲鹿咧過肥， 係食得多嘢， 食得太多，因為一見到人喂餅嘅時候即刻衝過去搶餅，佢哋唔係等你俾嘅搶餅噶嘛。 即係成日咧見到嗰啲地方嗰啲鹿咧，其實覺得好似係。我哋追求嘅生活咁樣，即係唔使做嘢，行到埋去， 係啊，係啊， 啲遊戲城， 行埋去佢哋做咩就，啲、人就覺得好過癮，因為佢哋內良嗰啲綠色鞠躬啊，鞠咗躬，跟住佢就俾啲餅佢咁樣。 係啊，你自己幻覺嚟嘅啫，係 啊， 人發咗落。 有專家研究過，佢哋就話咩咧？因為啲鹿咧發現咗，原來佢哋做咗呢個動作咧有餅，即係好似狗仔咁啊，訓練咗之後咧，佢过瘾喎、啊！啲人就咁、一耷低头，我俾饼你，一耷头俾饼，即系啲鹿 嘅饭嚟嘅，即系等于你嗱，你做咗老豆，你知啦。点解啲细路仔成日都要叫佢请请 B B 仔？你以为佢真系觉得请请咗系同你打招呼咩？佢玩嘅啫嘛，佢都唔知系咩事。即系譬如话俾飞吻啦，点解个个点解个个 细路仔 阿妈系啊都要叫啲细路仔飞吻啦、啊、飞吻。飞吻咩啫？佢都唔知咩叫飞吻，佢就系觉得拍下个嘴揈出嚟好开心啫。 系啊， 冇嘢。 而佢又令到你好似好开心、啊， 令到你好似好开心。 你咁得意嘅，我拍下个嘴你就咁开心啦。 千祈唔好令到啲初生爸爸妈妈吓， 个细路仔心谂都系傻仔嚟。 唔好令啲爸爸妈妈幻想幻灭先得噶。 你唔好错误解读咗啲鹿咧，可能佢真系食下当系即系好似你今朝讲蠕动下条肠啊，阿崔杰同 阿初下佢 咁样嘅啫。 不过小华又想问翻嗱，呢一个咧叫。全職獵人就獵鹿啦，咁就唔係滅內糧嗰啲嘅。咁我又其實我都唔係好熟日本啦。其實日本係咪各鄉各縣咧都好多鹿 而家 出嚟咁樣，而家係啊！嗱，佢哋喺日本咧唔同嘅地方咧，佢哋而家就點做咧？開班，佢哋開班咧，因為佢哋即係獵人唔夠嘛，咁你就喺坊間嗰度就揾好多有志者咧，就話誒、哎，如果你想轉職嘅，想做獵人嘅，嗱，我哋而家就開班啦。不過咧，嗰、那個費用咧就要嗰個人自己即係報名嗰陣自己俾翻嘅。咁、但係都唔係話好貴，大概150,000 yen 到，即係你違翻港紙大概係10,000 yen 到啦， 10,000 yen左右，咁你就可以上佢個班咁樣。 但係點解會繁衍得咁快咧？突然間， 因為不嬲都冇監，即係好似我哋香港個同一個道理就係馬騮山嘅馬騮同埋啲野豬。都是遇到同一個問題，佢係咁繁殖，又冇人幫佢做絕育，即係冇呢啲咁明顯嘅計劃去到幫啲鹿佢做絕育啊嘛。好啦，咁嗰個班去學咩嘅咧？喂，我俾曬錢去學咯喎。好啦，佢哋首先有一樣最敏感嘅嘢就係要學咩？學炸槍。呢樣嘢咧就真係令到當地人都覺得咧，唉，好糾結啊！到底我去學呢、這、一個，或者我見到好多人去上呢一個班嘅時候，係咪一件好事咧？咁佢學咗之後，佢有個牌，佢可以話叫上山打獵啦。咁但係佢係咪一個正當嘅人咧？咁好啦， 係呢個有一個問題， 呢個絕對係一個問題啦。咁但係我哋淨係唔講呢個問題先，因為我哋淨係講佢學咩嘛。 唔講呢個問題就冇問題， 唔講呢個問題就冇問題啦。因為我哋都了解下佢到底佢個 course 入邊。仲有啲咩搞呢、好啦，另外一樣嘢呢就是、我哋聽完之後都，咦，原來可以學呢一樣嘢，學咩呢？當佢打獵成功打獵咗啲鹿之後呢，咁就拎住隻鹿啦。咁鹿呢始終都喺山上面去到覓食㗎嘛。咁其實佢入面有好多蟲啊！即正如我哋成日都話，喂野豬，大家千祈唔好搞佢啦！野豬有啲人仲哇，你唔係嘛食野豬？ 你講嗰啲鹿好多蟲啊！ 好多蟲，因為入面喺山上面，佢哋住好多寄生蟲喺入面啊！ 係 咁咁多寄生蟲喎，咁啲人就會唔會攞去食啊咁樣？咁佢哋嗰個嘅叫做課程咧，就教埋佢哋，如果你真係打獵成功打獵一隻鹿嘅時候咧，佢教你點樣劏一隻鹿，教你點樣去將佢入面嗰啲嘅寄生蟲咧去除咗。 我以為個概念係好簡單，就係、是。帮国家去打鹿，跟住只鹿啊，俾翻国家，跟住我就领酬就算啦。如果唔系，喂，咁即系有好多人都系靠住打猎过活噶，咁样嗰样嘢。 咁样啊，白元浩讲嘅，即系呢一个嗰、那个嘅猎人，其实系冇钱噶。之后 嗱，嗰、那个猎人咧，佢点样赚钱咧？ 就系攞咗只鹿， 佢攞咗只鹿之后咧，佢就可以拎去餐厅嗰度卖。 哦， 其实日本咧，佢有啲譬如啊， 系嘅系嘅， 有冇睇木村嗰套？ 木村拓哉嗰个佢好诚心去揾一个猎人， 冇错， 借故嗰个 系啦， 系啦。咁嗰个鹿咧，其实一只鹿入边佢有好多嘅部分咧，系可以烹调嘅。咁甚至乎好似木村嗰套戏咁样，就话哇，原来佢做埋呢个法国菜嘅。咁鹿嘅，甚至乎系讲到用鹿嘅血。都可以做到一啲一啲美食啦，冇錯啦。咁所以咧，一隻鹿咧，佢點樣去到處理佢入邊嗰個嘅肉啊，各樣嘢咧，都有個好大嘅學問嘅。咁所以咧，鐘哥頭先問得啱，喂，咁個獵人咪冇錢咯？啊，原來佢就可以行呢一條嘅路嘅，佢就可以去打獵，然之後佢就將嗰啲鹿點樣去到烹調啊，或者點樣去到叫做解體啊，甚至乎將佢用得食得嘅部分咧，就送俾餐廳。 不過好奇係唔係送啊，賣俾餐廳啫， 運去餐廳 冇錢啦。不過好奇怪咧，譬如話而家你話啲鹿太多，所以佢要打獵啦。好，咁如果將來啲鹿少咗咧？ 我打第二樣咯，應該係嘛？ 仲有邊度可以打咧？ 野豬都好多嘅喎， 但係好似嗱野豬就覺得，如果佢有傷害性，你先話打佢啫。你香港都唔打野豬啦，譬如你鹿其實 有你咪捉佢咯。 即係鹿個感覺都好 friendly 啊嘛，有小鹿斑比啊嘛。即係你好似澳洲都好多袋鼠噶，咁但係你好少聽到澳洲袋鼠獵人 有時會㗎。 有時會有嘅係咪？即係佢季節性嘅，即係譬如近排真係好多啦，大家啲獵人出嚟啦，打一兩年啦，跟住 一小翻就唔好意思。譬如早排澳洲山火咁，佢已經冇可能再對佢哋有啲咩嘅動作可以做啦。但我想講嘅，譬如話真係唔同嘅地方，大家做對野生動物嘅方法，即係完全唔同。 不一樣啊！ 譬如話，澳洲可能之前都曾經試過太多，咁可能揾啲方法要。減少佢哋啦，又或者就話白元浩講太多鹿喺日本，減少佢哋啦。 甚至乎咧有嗰啲咖喱嘅公司咧，佢哋而家就大量收購呢啲鹿咧，就直頭做嗰啲叫做咖喱鹿包裝，就賣去超級市場添。 即係 好多呢啲 搞掂佢哋啦。 係啊， 香港你唔會嘅喎。嗱，香港譬如好多野生流浪貓太多啦，你會唔會搞掂佢哋？唔會嘅喎， 絕育方法去 絕育啫嘛。咁譬如話點解其他地方你唔諗下？嗱，太多不如。絕育啦，幫佢哋，唔使搞掂佢哋噶。 我都認同啊，係啊，我都覺得即係好似太殺生啊。 係 啊， 咁香港太殺生，搞掂， 但 係 絕育方法又好似又好慢，同埋冇乜成效。 馬騮山嗰啲，譬如捉馬騮嗰啲龍咧，好大個噶嘛，咁佢一次又唔知捉幾多隻，咁啊幫佢哋做豬肉嘅。 所以就話唔同嘅地方對任何問題嘅處理其實真係完全唔同嘅，我哋唔可以夾硬用人哋嗰套擺落自己嗰度，或者自己嗰套擺落人哋嗰套 又 唔得。 唔係因為我一係諗到咧打獵啊，即係開槍打獵咧，好似 step back 翻去中世紀咁，你覺唔覺得好似咁樣？ 我都覺得件事係咁樣啊。 喂，如果再講落去咧，就不如連槍都唔好開啊。不如攞個斧頭上去，或者學下武松咁樣咯，打吊精白牙斧，攞支棍上去咁樣咯， 或者攞嗰啲咧繩索嗰啲咧圈住只動物只腳，跟住吊起佢咁樣。 佢哋而家咧就好多公司，即係正如頭先所講一句就有啲專係做食物嘅公司咧，佢哋就已經開始就主動聯絡咗嗰啲政府部門，就話我訓練咗呢一批嘅獵人出嚟之後咧，嗰批獵人就會打獵啦。打完之後，你估個個都好似即係套劇咁樣賣，可以賣俾啲木村拓哉嗰啲咩？咁我哋就會將呢啲鹿嘅肉咧就賣翻俾呢啲嘅公司，可能有啲係做咖喱嘅，有啲可能係會做寵物食物嘅。寵物食物咧都好多、哦，即係有好多原來你發覺咧，譬如鹿嘅筋啊、鹿嘅肉啊，甚至乎鹿嘅唔同部位咧，佢哋都會拎咗去做嗰啲寵物零食、寵物餅乾、寵物嗰啲狗糧咁樣，都會有呢啲。 你又唔使問我哋啊，見到崔傑同係咁岌頭就知道係有咁嘅功效係咪啊？ 鹿筋啊，俾佢哋拆下。係 啊，鹿筋都好硬下㗎。係 啊，所以小豬食唔到㗎。 叻啊！ 小豬食唔到啊！好啦，咁啊，下次揾啲靚啲嘅俾阿小豬啦嚇。而家出面22度嘅氣温啊，相對濕度81%啊，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啊，屬於3至4咧，係低水平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嚟㗎。時間好快脆咧，會去到早上嘅8:00㗎啦。 民政事務局家庭議會， 香港電台第二台呈獻 專責外家 晨光第一句。 老婆，屋企嘅家務等我嚟啦，邊個做都係一樣嘅啫。 爸爸話今日放工即刻翻嚟教我做功課啊。 美国现实主义作家西奥多·德莱塞曾经讲过，和睦的家庭空气是世上的一朵花朵，没有东西比它更温柔，没有东西比它更优美，没有东西比它更适宜于把一家人的天性培养得坚强正直。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为同屋企人讲一声，我好喜欢我屋企啊。 加上他强调重建和盟友的关系，反映他想摒弃总统特朗普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访问日本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东京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会面，双方就加强两国奥运合作达成共识。王毅说，中方积极支持日方举办东京奥运会，赞赏日方支持北京冬奥会。他又说，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进展顺利，获国际奥委会充分肯定，希望通过中日奥运合作促进两国人民友好，提升亚洲对国际奥运事业的贡献。茂木就说，日方支持中方办好冬奥会，希望加强两国合作，将奥运的接力棒从东京传到北京，令两场奥运会都取得圆满成功。欧联分组赛，车路士在 E 组作客2-1击败雷恩，同组的西维尔亦作客2-1击败卡斯洛迪，车路士和西维尔分别有10分肯定晋级。X 组的曼联主场4-1大胜土耳其的巴斯克舒希，同组的巴黎圣日耳门凭尼马射入12码，主场1-0小胜莱比锡。曼联在小组有9分，暂列榜首，圣日耳门和莱比锡同得6分，暂列第二和第三。G 组的巴塞罗那作客4-0轻取基辅大拿姆，同组祖云达斯凭基斯坦奴朗拿度和莫拉达各入一球，2-1击败佛伦斯华路士。巴塞在小组4战全胜，12分排榜首，祖云达斯9分排第二。日经平均指数报26,517点，升35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37美元，卖出1,810.3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 7.752， 日元 104.48， 瑞士法郎 0.911， 加元 1.3， 人民币 6.593，英镑兑美元 1.337， 欧元兑美元 1.19， 澳元兑美元 0.73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98。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开始转凉，下周初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虹桥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虹桥呢一段咧就正常，咁只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龙翔道去荃湾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车龙都是排到去星河名居。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前少少近着青龙头一段慢车排到去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同埋大老山公路石门回旋处方向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通识60秒，平机会早前公布公众对女政治领袖的态度之研究的结果，研究发现，大约半数受访的公众认为，要照顾家庭、社会对性别的传统看法和社会对男女升职标准不同，是三个主要影响女性成为政治领袖的障碍。而男性和女性领袖都提到，由于工作时间长，会影响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但女性面对着传统性别角色期望，于是会面对更大的压力。特别是对于在基层和小型政治组织工作的女性来讲，由于机构提供的支援不足，她们更加难以兼顾工作和生活。同时，很多人认为由家庭友善政策以及从政能力的提升两方面入手，包括推行家庭友善政策，为有晋升潜质的女性提供训练，都是能够支持女性从政的具体政策。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60秒。 坐强小恩宝宝尖尖骨骨，你哋真系好抵食噶！宠物呢一位家庭成员成日都会带欢乐俾屋企人，真系好多谢佢哋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财经第一次， 8:11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钟哥同埋 Kitty 咧一齐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 Kenny。好啦，啱啱过 紧隧 九大风啊！ 喂，今日咧真系有好多风吹草动啊！不过咧，先讲下琴日港股表现先啊！咁啊，恒指咧琴日反复啦，升102点啦，港交所特别升咗4% 啊！吓咁啊，因为研究呢个新嘅结算平台啦，刺激咧成个恒指带动都有得升。咁啊，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Kenny？ 个市都系呢几日都系咧个情况都系咁样，就系、是比较。O、okay, K， 但系不过你留意翻我哋上早日又写讲咪话去到呢个系近翻七月份方面咧，嗰、那个系26,700点几啲水位方面咧，就似乎有少少即系停滞不前嘅。咁我谂暂时咧都喺高位里边咧就系、是、整固先啦。咁你话要一下子突破呢个水平嘅话咧，就暂时可能都要啲时间咧，未必咁快住。反而焦点咧就会睇翻喺个股啊或者业绩股之上啦。 嗯，咁可以睇睇啦。嗱，讲开业绩股，琴日出业绩、出成绩表，有呢一只股份。 嗱、嗯，咁啊，想问阿 Candy 啊，即系小米咧，真系好厉害。之前即系今年嗰个疫情影响，好多生意都有问题噶啦嘛。但系佢调翻转头，佢喺第三季赚多咗差18.9%。 系啊， 咁点睇咧？呢一只？ 嗱，其實之前咧都可以預計得到嘅，因為點解咧？之前其實都公布咗第三季方面咧啲出貨量嘅數字啊嘛，我哋節目都講過啦。咁基本上喺第三季方面咧就增長咗40%嘛。咁但係反而調翻轉華為咧就跌咗20%啊。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叫做咩啊？嗰、那個即係大執位嘅問題啦。咁所以令到咧就小米方面咧就成為呢個係即係全球第三大嘅手機品牌啦，個 market share 去到13% 嘅水平啦。咁咧最主要就係華為方面咧就受到美國嘅打壓啦，咁啊令到佢出貨上面咧就變得唔明朗啦，同埋好多嘅活動方面受到影響啦。咁所以小米咧就乘機咧就係即係攞咗佢哋市場佔有率嘅。咁同埋小米亦都期內咧好成功就推出一啲係高端嘅手機啦，包括5G 嘅手機啦。咁因為以前咧小米方面咧佢哋個 business model 咧就係以平取勝嘅，咁佢哋啊老弟啦雷軍都有講佢哋個毛利率5% 就夠㗎啦，但係其實5% 又好少嘅基本上。咁但係就開始慢慢發展到呢個小米品牌啦，都好大改善，好大改進，同埋你見佢個形象啊定各樣嘢都係即係改變咗嘅。咁所以開始慢慢就接觸得到一啲中高端機囉。咁尤其是喺 5G 上面。咁呢個呢就嚟緊其實大家嘅關注點就話反而會睇返华为个荣耀嗰个系列个问题，因为荣耀方面咧就卖出去啦，咁基本上嚟紧又会恢复翻呢个正常嘅生产啦，但系佢哋主要系 focus 翻喺 4G 嘅，咁所以变咗咧对于小米嗰个影响上边咧就可能有机会大家会减退或者舒缓，因为而家小米就会系集中翻焦点喺啲中高端同埋 5G 手机里边啊嘛，系啊，同埋你见到佢哋亦都透过呢个系直播嘅带货啊。網上平台的銷售就表現得很好好嘅。 係啦， 咁呢個高端機有咩重要呢？因為小米個營運嘅模式咧，就唔係賣手機咁簡單嘅。大家相信喺香港都接觸小米都見到啦，佢又有啲智能穿戴設備啊，電飯煲都有噶嘛。 係啊，風扇啊， 又有啊，風扇啊，電動冷氣等等各樣。咁佢啲全部咧，基本上都係可以一個係叫進入一個小米生態圈，都係一個係智能家居，會有一個係物聯網係聯繫嘅。咁所以變咗咧，你買咗部手機之後咧，你就可以進入咗佢個生態圈咧，就用佢啲互聯網服務咧，先喺度賺你啊嘛。 哇，係啊，咁啊好誇張。喂，睇到小米咧，隔晚即係 ADR 嘅股價咧，都貼近去到29蚊啦。其實啲蟹貨區都清曬，係咪即係呢啲高唱入雲嘅個股價？ 破底㗎啦，其實 係啊。 基本上，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佢哋即係上市之後咧，曾經一度跌得好慘㗎嘛，低位。咁即係終於就重上翻嗰個係招股價17蚊，如果冇記錯 係啊，係啊。 咁就跟住就你如果嗱，通常一啲股份咧能跌到咁鬼殘而係重上翻個招股價嘅話咧，其實佢係一個轉勢嘅，嗰、那個股值亦都係大家已經重新 revalue 過評估過呢個股值嘅，所以咧就一定嘅升勢方面咧就唔止去到呢個位咯。咁之前我哋亦都有投討論過啦，就等小米幾時破位破位咧。咁之前有啲擔心華為嘅問題咧，就有啲停滯不前，但係終於呢個禮拜破咗位啦。 我覺得嚟緊升勢都會持續噶。 係、恭喜下啲持有朋友。 即係早十年前有隻歌咧，就叫老鼠愛大米啊嘛，而家都要改啊，老鼠愛 小米 啊。 好啦，咁啊 ，Kitty 到你啦。 係啊，另外咧想問一下 Kenny 咧，今日就發表施政報告啦。咁、有啲咩大家會估計個市場啊，吹啲乜嘢風啊，有啲咩預測咧？ 咁我梗係最想有錢派啊！ 我都想啊，唔止你想 ，Kenny 啊，大家喂， 邊個唔想啊？係啊， 而家政府都有錢派嘅，不過咧就大家都唔想攞啦，即係你停咗之後先派俾你。 5000蚊係 啊，冇啦。 系 咁啊，不过就当然而家咁嘅财政状况之下嘅话咧，就都唔好期望有咩钱派。咁啊，反而调翻转去睇下啲积极啲嘅嘢。咁就有啲即系传闻啦吓，就嗰个互联互通咧，就有机会咧，就系扩大嗰个范畴，就去到呢个第二上市啦，同埋啲生物科技股咧，都系会加入去嘅。如果系嘅话咧，其实都当然系一个好正面嘅，因为点解咧？通常啲第二上市嗰啲，我哋讲紧呢个系阿里巴巴啊、京东啊。网易啊，呢啲全部都系内地一啲巨无霸，同埋大家内地朋友都系好熟悉，我每日都用紧噶嘛。咁所以如果能够真系可以扩阔到互联互通咧，俾佢哋买呢一扎股份嘅话咧，你见其实之前啊，譬如好似美团啊嗰啲，你知道威力噶啦，咁佢一买嘅话咧，可以好劲噶嘛。咁所以变咗呢样嘢嘅话咧，就绝对系正面嘅。咁亦都会吸引更加多一啲系呢啲咁嘅科技嘅巨企咧，翻嚟香港上市，因为。嚟到香港第二上市之後咧，原來可以接觸嘅投資者咧，唔止係香港嘅，可以接觸埋內地嘅喎。咁你內地方面咧，嗰、那個即係個金額會龐大好多嘅。你睇翻內地個 A 股市值咧，係講70多萬億噶嘛，我哋香港係講40多萬億噶嘛，係大接近一倍嘅。咁而你睇翻個貨幣基礎咧，內地係講緊100萬億嘅 M2 以上喎，香港係講緊10萬億亦到嘅，所以你相差係好遠咯。 系咁啊，所以直接受惠一定系港交所啦。咁啊，其实早一个月，Kenny 已经叫我哋部署啦。咁啊，琴日亦都上到去高位，好似393啊吓，琴日上到去393蚊。 港交所基本上冇回过咩，就系即系以前疫症啊或者咩都好啦吓。其实嗰个其他嗰啲，就算你嗰啲咩阿里巴巴又好啦，或者系美团都好啊，都回过下噶嘛。呢个融资都完全冇回过俾你。 自从我离开咗佢之后，佢就冇回过。 系啊，咁啊， 回头啦。 系啊，港交所系咪再上望401啊？依家 Kenny 已经系， 我谂400蚊楼上都系指日可待嘅嘢啦。咁我觉得呢啲股份咧就个袋里边咧就要摆一啲有长揸嘅。咁港交所都系其中一只。 即系同你讲啊 ，Kitty， 唔好咁快。善忘啊！ 阿张杰， 唔好再讲啦。 你使唔使出去喊一阵 先？我想 喊。哦，今日唔使喊嘅。股票入边即系唔系得一只优质股嘅，咁有好多唔同嘅优质股份嘅。咁啊，听实我哋呢个环节，咁啊 ，Kenny 梗系会照顾下我哋晨光嘅听众朋友啦。 我觉得咧就有啲对象咧就系可以即系长期维系嘅，但 系 有一啲咧就只系可以好 casual 咁样嘅关系嘅啫。咁所以 好有玄机啊！ 就长期，就啲长期可以维系。 是 对象嚟嘅， 系啊，港交所系长期老伴嚟噶啦，听唔听得明白啊 ，Kitty？ 咁我都离开咗啦，我唔翻转头噶啦，而家 咁啊，好啦，睇下搵唔搵到下一个老伴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青青啊，帮我哋分析 下。唔该晒 Kenny， 唔该晒 Kenny， 下个礼拜见过，拜拜。 每朝6点到10点，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问下阿 O 同埋钟哥有冇去过台东呢个地方？做乜笑我啫？ 问下钟哥同阿 O 有冇持有系 咪？你揾到啲老伴未啊？够过世未啊？定还是钟哥啲钱够过世未啊？咁样 讲，我成日都系讲嗰句好悭嘅， 系咪？ 我使好少钱嘅， 系啊。但系最好政府派下钱啊！如果有嘅话， 醒啦，都醒啦。 好啊，点啊？去台东有咩玩？ 有冇去过台东？ 搞乜东东去台东？ 我要咩嘅？我要即系呢只有冇持有啊？冇啊， 冇 系 咪 啊？未去过， 我有啊，我有踩。踩单车环岛游啊嘛，有去过台东， 大概系点嘅咧？你对台东嘅印象？ 烤野猪肉咯，最好食嘅、台东，同埋成日打风咯。台东咧，啲朋友仔咧可能。近啲太平洋啊，同埋佢哋陽光好啲，再黑啲嘅。有啲朋友咧話：喂，台南啲朋友仔啲膚色黑啲啦，其實台東再黑啲， 即係都係沖浪一族嗰啲咁。 係啊係啊，即係個個哇，即係都好好陽光膚色咁樣咯。 好靚嘅喎，我聽講話即係嗰度啲景咧，好多都 都有唔同嘅景点啊，啲、哦、风景啊，或者睇星空啊等等咧，又有热气球。 即系风景靓咧，都要心境靓，系啦，睇下同边个 去。同 边个去 啦？ 系啦。诶，你哋啊？ 啊，佢有个娱乐噶，佢而家有个娱乐嘅，我抄低咗噶啦。某部分，假以时日咧，如果佢前后矛盾嘅话咧， 播翻俾你听。 系啦， 我 亦都话俾你听。 假以时日，等我离开之后咧。 冇冇冇，你点会离开啊？我离开你都未离开啦，我只不过 就可以出书啦。 系啊，睇下中国正宫有冇前后矛盾啫。 通常咧啲， 你一出发点真系衰。 通常啲艺术家嗰啲艺术作品几时搵到钱咧？系，因为艺术家走咗钱， 唔会 搵到钱啦。 唔系佢纯粹想抽情翻嚟啫，佢冇谂住赚钱嘅。 我走咗都仲要叫翻我上嚟，上嚟啦，上嚟啦。 我更加请你上嚟。是你啦，呢位朋友，请你上嚟啦。 咁就唔系小米啦，嗰啲系问米啊， 问米系嘛？点啊，台东？ 系啦，我点解咁讲咧？今日个优惠或者着数咧，其实有个活动想话俾大家听嘅。咁咧就系、是、其实系呢一个台东嘅政府啊，即系佢咧系想 推动台东旅游局。 唔係，係台東縣政府嘅，直頭係係 縣政府 係啦，佢哋咧就想即係因為而家疫情關係啦，都未解封啦，就喺25即係11月25至到11月29號期間咧，喺香港啊搞一個快閃嘅體驗活動，就將台東嘅一啲文化特色啊、山海景色啊、人民風情咧帶到嚟香港，俾大家體驗一下，即係指一指你嗰、那個即係思台之情啊，係啊， 帶埋啲台灣妹妹過嚟。 啊！你真系啊，佢又真系冇，你讲咗个重点， 嗰个先系重中之重啊！ 唔 系你带啲米过嚟，带啲台东花生黑金哥过嚟，有咩用？ 嗱、啊，你听下佢带咗啲咩过嚟先啦。可以话咧，呢一次系台东旅行箱成个箱搬咗过嚟，咁就喺一个购物中心嗰度啦。咁咧就有一个嘅旅行箱，参加者咧就可以透过实景嘅 VR 啦，去睇一啲热气球嘉年华活动。咁我相信系台东一个几标志性嘅活动嚟嘅。咁啊，亦都睇到啲咩咧？睇到台湾最长嘅海岸。岸线雕刻出的山海美景，我没去过，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很漂亮，我估应该就是很壮阔的 斋风景、啊、 是的。还有七大原住民族的文化魅力，当中包含包括你们想看的东西，你就要自己去看看，身历其境才感受得到。 不要这样说，即是我期望有，怎知入到去没有呢，我反差会很大 的。那不要紧，我派个定心丸。 有人看跳舞，近排都看到很多不同的跳舞片。 看到怕吗？好怕 揈下手咁样，又话跳社交舞咁样，我惊你嗰啲原住民舞又系揈。 你又唔好咁样讲，嗰啲真系社交舞嚟嘅，我哋唔识欣赏啫。 Sorry， 你又可以话佢哋，人哋即系可能付出咗好多嘅青春啦、时间啦、金钱学嘅， 系系系， 所以我哋不能够咁样 知道，知道， 都系 艺术 嚟。 不过都系讲句，呢个期间 讲唔笑啊，好啊。 呢个期间咧，即系我哋都好欣赏大家嘅对运动嘅付出， 系， 但系记得戴口罩， 冇错啦，最紧要啦。咁所以咧，就因为疫情关系飞唔到啦，咁啊，而有呢个活动啦，派咩定心丸咧？就系呢一个咧，就算冇你哋想睇嘅咧，你都会觉得吸引嘅，就系一个大抽奖嘅活动，就系一个 VR。由台东抽机票的大抽奖活动，只要透过三分钟的实景 VR 体验、可能你看了一些东西，知道了一些东西之后就可以填写一个抽奖完整的资料，参加这个抽奖有机会赢得香港、台湾、台北及台东经济舱单人来回机票的名额，就有两个。咁梗係開咗通咗關之後， 2020之內 咁樣，講咗送機票俾我哋啊！我唔知幾時有得飛啊！ 咁呢個其實佢個動機係好嘅，第一。等你有期待嘛，即係期待住呢個疫情快啲過去，咁你自己咧就會做好啲呢個防疫嘅措施。 不過少少時間講下，即係譬如話而家大家都冇得飛，即係唔係淨係香港，全世界都冇得飛啦。好啦，咁作為旅遊業啊，我而家都譬如我哋自己都講好多啦。哎呀，冇得飛，咁大家都要揾食㗎，又或者係即係有啲要。叫做咧，未雨綢繆，成日都話2021年年中應該得㗎啦。 係 咁，而家就做好多宣傳，但係冇人講過。大家利是啊，真系都唔知几时有得飞噶嘛，系咪先？咁你而家做定咁多宣传，其实有冇用啊？又或者系、哦、我而家冇得飞，我冇飞咁耐啦。我而家好似阿崔月彤就话讲嗰个，喂，我 VR 又好咩 R 都好啦。我睇完台东或者睇完巴黎啦， 系 咁又点咧？ 喂，唔系、啊， 又点先？ 嗱，从呢个推广嘅角度嚟睇，嗱，如果 touch wood 唔系 touch wood 啦，即系好幸运地啦，即系解封嘅时候，大家都会即系好想一窝蜂，即系去翻旅行，过翻正常嘅生活啦。咁你拣咩地方咧？嗱，而家 咧，如果你中咗呢一個抽獎咧，你唔使揀啦，你一定會去台東。咁、所以事前做好準備 ，plan 好你嘅行程。一嚟嘅時候咧，就去佢哋嘅地方。 所以我個人幾見啊，我個人幾見就係、如果我係即係從事旅遊業嘅人啊，我就乜鬼宣傳都唔做啊。 點解啊？ 你到時一定會報復性消費嘅。你而家做嗰啲嗱，你而家做呢啲咩？ 但 係 咪報復喺你身上先？ 到時就是但揀嘅啦。到時睇咩啊？睇錢。即系边边个价钱吸引我就报边边嘅啦嘛，或者系边边我系好多钱，咪斗豪华咯，即 系 必定有一个卖点嘅啦嘛。你而家做咁多，我都唔知道做嚟做乜。 但我都明台湾点解要宣传嘅，即系钟哥讲得好有道理，因为台湾根本冇事嘛。你见金马奖冇人戴口罩嘅， 但系去唔到啊嘛。 系啦，我哋 去 唔到， 而家讲旅游啊。 我哋冇事，咁我哋而家叫你过嚟噶啦，系咪先？即系我屋企冇事啊，想邀请你过嚟，你嚟唔到你嘅事啫。 即系 我想邀请你 噶。我今日屋企食狗大鬼，你冇得食啊？ 系啊， 咁啊，咁你睇我食 睇我食或者我请你食咯。嗱，喂，不过咧呢个延伸咧多少少讨论。嗱，如果你啱啱 passport 过咗期，即系特区护照过咗期啊，你续唔续咧呢一刻？ 呢一刻梗系唔续啦， 呢一刻 梗系唔续啦， 系咪啊？即系我有阵时都喺度谂啊，如果我自己本特区护照啦或者 passport 啦过咗期啦，我呢一刻。其實可以唔續字喎，因為你覺得即係復飛都幾無期字啦，即係冇一個確實時間表啦。咁、如果下年三月先開翻，咪三月先續咯。下年六月先開，咪六月先續咯。因為其實續一本護照都幾貴噶嘛，係咪？ 即 係 盡量將個期褪 後 少 少，即係好似架車， 即係容讓呢個空窗期係咪？ 係啊，好似你架車交牌費咁樣咧。 如果你唔揸，褪後啲， 褪後少少，喂，續架車牌費都幾貴。 你咁係咪覺得著數咗？你即刻 著數咗，因為我點解諗？到呢样嘢咧，啱啱架车就要交牌费，跟住都要交6000多蚊，我有少少肉赤，所以我就即刻谂到头先个题目出嚟啦。 点解我话即系做嚟做乜嘢咧？呢啲咁样即系叫做而家嘅旅游嘅宣传， 系。 不过呢几排咧，我有时睇嗰啲分享平台、影片分享平台上边咧，咁有啲人做到冇嘢做，因为啲专系做旅游噶嘛，有啲 YouTube 系。 咁我哋摆啲乜嘢出嚟咧？系摆到系。啊！我前年去旅行嗰啲，剪剩嗰啲 shot， 再剪一次出嚟，咁都有得做。我话系啊，即系叫做等大家回味一下，原来我哋未戴口罩之前嘅生活系咁样，原来以前去旅行系咁样。哇！你做旅游而家都几辛苦、啊，咁我哋都系想营运佢哋嗰个channel 咁样。我话使唔使要去到你将以前啲嘢都搬翻出嚟，叫人哋回味一下，准备将来。今時今刻都未搞掂，使咩要準備將來回味過去呢？冇用㗎嘛！如果大家想睇嘅舊嗰啲片已經睇曬啦，你唔使再剪一次出嚟。 但佢都要 keep 住做嘢㗎， 因為 佢唔剪，你叫佢做咩？你叫佢做咩？ 有時我睇 J2， 佢都不斷播緊嗰幾個旅遊特輯，但我體諒啊，我繼續睇係因為我都希冀有得去旅行，同埋佢都唔想冇得出埠啊！ 明白，即係你講到旅行特輯，再剩翻少少時間，你而家仲拍嗰啲。飲食節目嚟做乜嘢啊？而家得四個人可以出去食飯，咁你仲叫我出去食飯做乜嘢先得㗎？即係我睇完之後又係嗰句，我冇得去嘅，原來我去唔到嘅。咁你倒不如大家簡單啲，我哋唔好講下其他嘢。咁到得嘅時候，我哋先至再講。 或者自己住啦，好似聽我哋一陣間嘅環節， 催神廚房。 講嚟講去就係呢一樣最緊要。 我係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點算？起翻身。 就嚟去到早上嘅8:30啦，8:30之前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嘅，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系清劲嘅。咁展望未来几日咧，系大致天晴，星期六开始就要注意啦，因为开始转凉啊。下周初早上嘅气温会降至20度以下，室外气温而家22度，相对湿度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星期四凌晨起，酒吧同夜总会等要再关闭。餐饮处所宴会人数上限40人，不可多于10桌。 另外禁止餐饮处所和会址内有现场表演和跳舞活动，但舞蹈学校和舞室若果符合相关条例的健身中心定义，遵守防疫措施就可以继续营运。酒店和宾馆内的聚集活动，每间客房不多于四人，多于一间睡房的套房不多于八人，和婚礼有关的传统或宗教仪式不可多于20人，所有措施为期7日。另外，所有开放营业提供堂食的餐饮业务及表列处所负责人，需要在12月2日或之前向政府申请安心出行场所二维码，并在收到有关二维码之后两个工作天内，在入口或当眼位置展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在朝早11点发表任内第四份施政报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继续以天蓝色作为封面，并设有附篇。林郑月娥说，新一份施政报告会额外提出200项新措施。林郑月娥下午会举行记者会，艾曼会出席电视论坛节目，回应施政报告有关的问题。明天早上亦会出席由三个电台主持的联播节目，听取公众对施政报告的意见。获确认为美国大选明显胜利者的拜登正式公布他提名的首批管治班子名单。获拜登安排出任气候事务特使的克里说，气候危机一定要全球合作应对，没有国家可以单独解决。又形容拜登选择在第一日就加入巴黎气候协定是正确的选择，但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单靠这份协定并不足够。美国在前总统奥巴马年代加入巴黎气候协定，拜登当年担任副总统，时任国务卿克里曾经签署加入协定的文件。特朗普上任总统之后退出协定，外界认为拜登挑选克里反映他希望美国重返协定。联合国关注埃塞俄比亚北部提格雷州的紧张局势。高级人权事务专员说，有报告显示提格雷州首府默克莱出现大批坦克和炮兵队，局势响起警号。他形容当地的战斗具高度侵略性质，危险的挑衅举动和战争风险令本已脆弱和受惊的平民处于巨大危机当中。他忧虑在这种形势之下，有人会进一步违反国际人道法例，呼吁交战各方向旗下部队发出清晰及不含糊的命令，确保战火不会波及平民。政府军在提格雷州和反政府武装组织交火近三个星期，报道指已经有数以百计人士死亡，大批民众逃离家园，救援组织忧虑引发人道危机，外界担心战火令东非局势变得不稳。日经平均指数报26695点，升52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5美元，卖出1808.3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53，瑞士法郎0.911，加元1.299，人民币6.593，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天气方面，本港今日是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开始转凉，下周初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江乐道中同埋康乐广场之间嘅交界咧，有交通灯系失灵嘅，咁所以揸车朋友经过有关嘅路口时候咧，请你更加配系小心啊！咁而一带咧都系车多，重复多次啦，就系江乐道中同埋康乐广场交界有交通灯失灵啦，经过时候请你小心，咁一带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 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咁只系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咧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署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龙尾都系排到去星河名居。茶果岭道来回方向近住油塘道一段挤塞，咁去鲤鱼门方向排到去接近丽港城噶，反方向去旺角方向龙尾去到油塘港铁站对出。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咧就行车缓慢，龙尾加龙村咁后少少近住小榄呢一段咧都系车多。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老山公路石门回旋处就是方向马鞍山的。那我最后呢讲多一次，就是江乐道中和康乐广场交界因为有交通灯 是失灵，揸车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请你是特别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2020年难免令我哋有啲失望。 假使世界原来不。仍怀着一颗谦卑来面对不安的天气。 2021年，笑住前行，总有希望。 沿路每里步着刺，也没有在意，即使伤过无数次，亦会愿意。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李浩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上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这么耐得到最多的是什么，我会说是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 我是 Sammy 郑秀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咧 ，Kitty 请嚟嘅有钟氏姊妹啊，钟舒曼同埋钟舒淇嘅。Hello， 早晨， 早晨。 即其实过去呢一年啦，疫情都对大家。好多嘅影響啦，亦都好，所以同好多 artist 朋友都好耐冇見啦。之前都只能夠可能喺電話度做訪問啦。咁你哋生活又有冇啲乜嘢嘅轉變呢？ 工作上面就真係可以去錄音啦，去做一啲我哋疫情不能夠做嘅嘢。 起碼我哋之前做咗個 show 都冇諗過開到， 係啦， 一個實體嘅實體有實體觀眾。 現場企喺台度呢啲咁嘅表演， 係啊，係咪講緊埋班撞落？ 係啦， 係啊，係冇錯。咁啊，呢一個咧亦都係即係今日想請你哋上嚟傾偈嘅原因啦。咁啊，因為其實我哋朝頭早咧都主要想播一啲輕鬆啊、輕快嘅歌啊嘛。咁跟住發現，咦，有一日收到你哋嗰首《未夠癲》嘅時候咧，覺得好啱朝頭早播喎，即 係醒下 醒啦，同埋我覺得係聽完一次會有想再聽第二次的感覺，即係會覺得未夠喉嘅。因為這個的作品咧，就是你哋嗰個嘅 project 啦。咁我揾咗好多唔同嘅音樂人一起喺度困，睇下會有啲咩新嘅火花出嚟啦。咁而我係覺得今次你哋嘅組合，即係我作為聽眾嘅話咧，係有火花嘅。咁當然你哋嘅表演我有喺網上面睇到呢，亦都貫徹返你哋嘅 style 啦，即係喺舞台上面啊，好火辣啊，或者好有嗰個叫做 connection 啦，同觀眾。咁但係個音樂上呢，同你哋以前做嘅我又覺得係有少少唔同嘅。我唔知道你哋嘅感覺係點樣呢，即係今次嘅班底譬如有 Jerry 啊等等去同你哋一齊做嘅時候。 其實我哋做呢隻歌嗰時呢，我哋係冇一個藍圖㗎。係。因為呢個 project 呢，你真係要交晒俾作曲、作詞、編曲同埋監製嘅，咁我哋兩個咧個工作咧就係、是、完成佢哋嘅作品。 係，你哋之前有冇同阿 Jerry 同埋阿雷偉樂一齊合作過咧？ 其實今次這個這樣的組合叫做第一次，跟住你話 Jerry 音樂上面，因為 Jerry 都認識了很久，音樂上面就沒有真正話真係一起玩過，即係話玩下拍片啊，私底下。即係溝通呢啲有嘅，所以音樂上咧今次係完全第一次， 係啊。咁你有冇諗住啊？呢次嘅合作都算好愉快啦，亦都幾滿意個作品嘅時候，之後會可以繼續揾翻佢哋，可唔可以整多首啊？咁啊， 我覺得其實即係我睇到佢哋嗰個無限可能性啊，係啊。咁如果淨係得呢一個合作就完咧，咁我都覺得有啲可惜。其實我哋因為呢隻歌排咗啦，我諗住宣傳一排先，咁睇下大家仲有啲咩玩咯。因為佢發覺原來佢哋都可以好黐線， 都好玩得係嘛？係啊，好似首歌咁，未夠癲，仲可以再癲啲。 係啊， 如果要講翻即係好似呢首歌咁樣未夠癲，你哋兩個人係咪喺埋一齊嘅時候會有一啲化學作用出嚟，係會再即係會癲嘅，比平時單獨嘅你哋。 不如咁講啦，我哋識咗咁耐，即係我同阿 Sir 識咗咁耐，我哋啲笑話係日日新鮮嘅，係啊，冇一日一樣嘅，所以我聽日一定會癲過我哋今日咯，係啊，咁所以呢隻歌係好切合嘅。 咁我覺得因為每次我一同妹妹一齊去有啲表演嘅時候咧，大家一定係冇咁緊張嘅，就算緊張咧，都唔知點解會變咗好笑咯。係啊，上到去有你傍住我，有我傍住你咁樣，咁呢個感覺都係冇我每日做啲傍住嘅動作，即係呢個感覺係一個好大嘅支撐咯。我覺得係 係由細到大個感情都係咁好嘅。 係啊，點解咧？嗬， 唔知啊，啲人咪覺得我哋好奇怪咯。 因為多數兩姊妹可能會即未必一定差的關係，但可能唔多唔少都會比較一下，或者就算可能大家興趣差唔多咧，都會覺得啊，點解你叻啲啊，或者我冇咁叻啊？但係你從來係冇呢個感覺嘅。 細個會鬥埋曬無聊嘢咯，細個會咯，即係覺得你我打咗你，你爭我下嗰啲咁樣咯。 係啊，你攞我啖口水，我攞翻你咁樣。係 啊，即係呢啲就有咯。 係啊，但係咁當然去到大個嘅時候就冇啦。而家再加上一齊工作，你哋有冇細個嘅時候幻想過大個嘅時候會一齊做嘢咧？ 冇， 冇， 冇物，冇呢啲幻想，因為我哋 care 嘅唔係呢啲嘢咯，我哋 care 嘅就係日日講笑就得嘅喎。 係啊，而家都係噶， 所以冇嘅。你即係如果你問我哋有冇會傾下將來啊，定唔知乜嘢？即係我哋正經嘢一定會講嘅，認真嘅時候。但係我哋由細到大 咩啊？你記得我哋講個正經嘢咩？從來都唔記得啊！ 有嘅，有嘅，有嘅。系啦，即系我唔系所谓正经嘢，都系例如我哋讲下即系而家生活嘅一啲难题啊。 而家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细个就 真系冇正经 嘅，冇噶，冇噶，唔会话有一啲咩梦想，大家一齐以后手拖手做啲乜嘢，完全零咯，净系觉得日日都见到 講笑就得㗎啦，咁樣。 係，但係咁樣就有咁樣嘅開心咯，即係其實咁樣就係嗰個培養感情嘅來源咯，我覺得。咁希望你哋生活之後會順風順水，然後可以將你哋嘅計劃咧，即係及早或者快啲加快腳步去到實行啦。因為我覺得即係都會有好多好嘅 ideas 嘅你哋。 多謝。 係啦，咁啊等睇你哋嘅作品啦。咁啊今朝早咧，我嚟聽下你哋呢首《未夠癲》先。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Oh baby, tell me what you want. Tell me, bab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really want. Oh baby, tell me what you want. Tell me, bab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really want. Oh baby, tell me what you want. INSANE, let you know, insane me. 一开咪有张嘴说句废话，不懂点样拍爱。一部机三幅画放个皮包，冇理到冇大碍。林完场正独单，老王拍台，冇跳跳跳落台。谁话太异常就太异常，别顾及影像。 Wanna take it slow, wanna control. Man, I got my own flow. Never wanna put myself on the low low. Yeah, I just wanna have some fun. What's love hooking up with someone? Don't really care if it's right or wrong. I'm feminine, but I got a strong soul. 全部跳起舞蹈 钟舒曼、钟舒淇有佢哋呢首《未夠癲》， 系啦，阿 Kitty 同埋阿钟哥喺度就啱啦。特别崔杰同喺度问佢呢样嘢，真系冇得输啊！影相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喺度谂啊，到底正面咧就比较上面兜兜兜嘢咁影落去，就好多人都觉得咪麻麻地啊，硬系咧要侧侧地咁样嘅。好啦，大家会采用侧右边少少，定系侧？左边少少， 我冇所谓， 你冇所谓啊？ 因为佢完美嘅， 无论边一个位，连埋后尾枕都系完美嘅。 佢个信心，我冇所谓， 冇所谓， 影咯， 因为我已经放弃咗自己，影都系咁嘅咧。 但你真系有冇曾经研究过，即系点样系角度自己最靓？ 学问喺边度咧？ 啊，呢、這个你真系要自己喺屋企对住块 镜。系啊，人人个样都唔同噶嘛。 我系右边，我系。右边 吓，右边靓。 但点样嘅定义为之？你觉得诶呢、這个靓？ 七三 吓， 咁你觉得靓喺边度？你 讲 右边面 哦，非笔墨所能形容，非言语所能表达，自己睇啊！ 即刻影张俾我睇系嘛？我咧就系啱同钟哥影啦，因为我企去左边啊，啱数，我系影左边面嘅、哦。其实我几乎系。而家避開右邊面咯、嗯，我覺得係唔係咁好嘅？即係如果你已經覺得某一邊面係好睇啲啦，叫做上鏡，咁永遠都係企左邊嘅時候，其實好唔接受自己咯。你明唔明啊？嗰個感覺係、嗯，即係就算你正面 OK， 或者譬如有一日你要拍啲嘢，叫你企右邊咧、嗯，你個人係好 唔自 在，總之你就覺得好衰嘅個樣。咁、嗯、甚至有時譬如你做嘢，你會同個攝影師講：可唔可以影我左邊面？或者 set 頭嘅時候，我影左邊面多啲，你 set 喺左邊啦。咁、嗯、樣其實又好似抹殺咗自己嘅有某一啲嘅可能性。 咁、啊、咪永遠睇唔到你右邊面咯。 其實係噶，啲人咪話我冇右邊面嘅咯，嗯、即係啲相全部喺左邊嘅。你見到右邊可能都係左邊反翻去右邊嘅，就係咁啊。不過人咧嗰、那個五官咧，即係好難係完全對稱 啊 嘛。咁所以总系譬如啲骨啊，或者即系嗰啲腮骨位啊，系会唔同噶嘛。 嗯， 我都无端端你讲啲咁嘅嘢。 因为咧，外国有一个嘅调查咧，佢哋就话到同埋啲专家一齐做嘅，佢哋话原来人咧好容易就会潜意识系觉得自己中意咧系左边嗰块面多啲嘅。 左边， 左边，即系好似 Kitty 咁样。 我唔系、 啊，我自己咧。我覺得我右邊影相影落去側右邊少少咧，我會覺得個樣係善良啲、 嗯。 如果我影我左邊嗰塊面咧，我覺得個人奸狡啲 嘅 喎。 係嘅， 係㗎。 如果你我做一個好簡單， 係真係奸狡定係點先？ 我同大家做一個好簡單嘅實驗，好簡單嘅。如果你自己有張相，即係整一張相啊，咁你試下即係由中間劏開一半啦，我哋左邊面右邊面啦。嗱，你試下，而家你見一張你就咁樣影自己嘅一張正面相， 正面嘅，正面嘅。 然之後你試下再做一張，將中間劏開，然之後將右邊 反 過 嚟。嗯，而家好多程式都做到噶啦。 另一張咧，當然咧就由左邊反翻過去啦。咁你就即係等於一個好對稱嘅自己啦嘛。 嗯， 會唔會好怪噶？ 就係啦，咁你再睇翻相中人，你就知道究竟你係一個咩人。即係一個好簡單嘅實驗嚟嘅，咁因為你嘅左邊面表達嘅同你右邊面表達嘅係兩種態度，就好似正話白元浩講啦， 即 係 我右邊係 善良，呢邊就奸狡。如果你想，可能唔一定係呢兩個形容詞，可能有好多噶嘛，咁你就試下將你自己左邊面複印去另一邊，如是者又將另外一邊複印去嗰一邊。你再望一望相中人，第一你首先唔知道，唔會覺得嗰個係自己先嘅。 咦，會唔會憎咗自己㗎？突然之間， 我覺得首先要整好咗個頭先咯，即係個頭髮咧， 一定要中間分界， 或者你 all back 咗先咯。如果唔係咧，嗰撇嘢可能會好 有兩條界咁樣啊。咁你就睇一睇，咁你就好明顯睇到嗰、那個你係哇呢、這個係邊位嚟啊，先生或者小姐咁樣認唔到嘅。 我自己都有諗過，會唔會其實係同條界真係有關嘅？ 直頭個樣係唔同嘅，嚇個樣係唔同嘅。 哦， 咁所以就話小白講嗰、那個。是真的会有些不同的态度展示出来的。 嗯，他们那个研究报告他们有些位置都挺得意的。他们说如果我们在一般人就觉得左边面呢是会觉得它是漂亮一点嘛。他说这个是潜意识来的。因为可能跟我们有几个原生。第一个原因可能因为跟我们大部分人那个心脏的位置可能有关。我们着重了呢可能那个平衡力呢会偏向了一边。那我们的脑里面他们形容潜意识啊。潜意识呢就会觉得原来我着重这一边即是左边面去到影下去的时候咧，好似能够将自己嗰种全面啲嘅感觉咧，去展现出嚟。咁、人通常咧都系会有一种对自己有一个评价嘅，咁一定会揾咗自己好嗰啲先啦，都会有唔好嗰啲嘅。咁我哋就会觉得咧，我将我自己尽量好嗰方面展现出嚟咧。就會用咗左邊嗰塊面，佢哋舉例嘅，舉咗好多例嘅，例如係名模又好，或者甚至乎以前咧嗰啲名作、嗰啲畫畫嗰啲名作咧，有好多畫都係發覺係，咦？左邊面嘅，例如蒙羅麗莎咁樣，又真係左邊面嘅，咁係咪真係代表？咦，左邊面係好似佢哋所講，我哋人嘅潛意識就係將一啲好嘅嘢擺出嚟，就容易擺咗喺呢一個左邊面嗰度咧，咁樣。嗱、我自己咧就我話調翻轉啦，因為我覺得右邊面靚啲。我自己嘅睇法咧就可能因為係可能同條界係有關， 頭髮啊， 頭髮嘅髮型有關。可能有朝有一日咧，我突然間轉咗第二個髮型之後咧。完全唔同曬，可能我要用翻呢個左邊面，去到令到咧我個人覺得係順眼啲嘅、因為頭先鍾哥講得好啱啊，人咧係有兩種可能唔同嘅睇法對自己嘅。嗱，我自己就會覺得，譬如頭先用咗一個係善良，一個咧係狡猾嘅。 可能我慢慢隨住即係自己嘅歷練唔同咗之後咧，我又會睇到兩個唔同嘅自己噶咯、哦。例如一個咧係似係爸爸嘅樣嘅。一個似係做仔嘅樣嘅，即係都係喺我哋自己嗰個樣入邊，其實喺我哋內心入面睇到乜嘢我哋自己。 嗯， 所以我覺得咧， 如果變到咁極端，你應該睇咩？睇醫生先啦、啊。變到咁極端， 唔係啊， 一面一面啊 仔咁樣啊。不過咧，影相即係就話阿崔傑棠好有趣。我之前我哋一齊影嗰啲合照嘅時候，或者我之前拍啊崔傑棠其他嘢咁樣啦，佢一上咗鏡咧，第二個人嚟嘅，好有信心。影相嘅时候对住部相机好有信心，一唔影嘢，譬如而家对住佢咧，即系 佢直头攞个 系，你想形容咩？傻更更啊？ 唔系啊，佢直头想讲一个数目字。 唔会啦， 争啲公司好多谢我嘅。 系系系。 着土一片，让你没法入眠，踮起脚尖，雾霭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见，路中有雾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歌唱多遍，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随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觉得不动，上万尺巨人吓惊了吗？哪次会邀请你坐于最宽肩膊共舞着吧？跨出的步里如作画，沿途静听山海清雅，带点耐性再兜个圈吗？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荡吹吹风，还未到步，我知道忐忑的旅途，唯愿看尽各种美好。 陈奕迅的《致明日的舞》，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1月25日是一年的第329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6日。1961年11月25号，美国海军第一代及世界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绰号大伊的企业号正式服役。企业号1958年开始建造，1960年下水，1961年开始服役，曾经在不补充原料的情况下环球航行一圈。企业号在美国海军服役51年，是海军在役最长的航空母舰，期间除了大型战争外，亦参与多场地缘政治事件，足迹遍布全球。2012年12月1号举行退役仪式，之后将会全面拆解，部分钢材将用作建造预计在2025年开始服役的下一艘企业号航空母舰。11月25号出生的朋友充满动力，效率高，有能力令到事情发生，喜欢独自工作，经常鞭策自己，以追求成就、权力、金钱为目的。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强大的战斗力会不会令你产生满足感？今日回望当年事， 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拥有大型武器就系想防止其他人拥有大型武器，逻辑到底点样嚟？ 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啦，近住北角政府合署一段车多，龙尾就喺海丰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一段挤塞，龙尾喺九龙湾港铁站。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车多，龙尾喺加龙村。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一段挤塞，车龙喺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老山公路石门回旋处方向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长命，想条命长过百岁，究竟有咩秘诀呢？ 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我要长命啲。国际名厨尼古拉斯艾克斯特走访地球上六个盛产人瑞嘅地方，拜会当地老人家，从佢哋日常生活同飲食习惯偷师，探索健康又长寿嘅秘诀。 听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间。 投资 O2O。 九点零七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先啊。新一届美国政府咧有望啊顺利交接啦，加上市场咧憧憬联储局主前主席啊耶伦出入咧，美国嘅财长啊可能咧刺激啊嘅措施咧会因应疫情咧而有更加大嘅力度啦。美股咧连续两日急升啦，道指咧升454点啊，收报咧30,000点楼上啦，咁啊创咗咧好高嘅一个位置啊。咁啊，油股同埋咧金融股咧相对都做好啦。咁啊，睇翻今日港股表现啦，大家都聚焦咧呢个施政报告啊，有冇机会啊喺各个方面咧提振下香港嘅经济啦？咁啊，估计今日咧大家都系观望居多，但系观望完之后，希望都可以跟住美股升一升佢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就请到教协理事同埋幼稚园校长关淑玲校长。关校长早晨啊！ 早晨啊！ 嗱，大家都知道啦，香港咧停课咧，而家都好似变成咗一个新嘅常态啦。讲紧而家呢个时间咧，就幼稚园啦，同埋小一至小三，暂时就知道咧停到去12月6日啦。咁啊，其实作为业界啦，即系教育界嘅你，又做校长，即系都系一间学校嘅领导啦。咁啊，其实对于你哋嚟讲咧，会唔会有咗之前嘅经验咧？今次是应变得轻松了呢？ 今次是好一点的，是啦，一来就只是两个礼拜啦，二来呢之前过去大半年呢大家都是在停课之下呢不断地安排，变了呢即是拿了个经验呢，今次个处理叫做是容易一点咯，咁同埋就教育局就都比日几时间我哋去预备啦，咁所以即係都叫做尚算应付得到嘅。 係，其实业界系咪多数即係如果以幼稚园为例啦，都系同上一次嘅安排差唔多，因为喺屋企学习啦，变相呢就要变成咗系网上课堂啦，咁除此之外其实有啲乜嘢嘅应变措施呢？ 係啦，一知道即係准备停课呢，咁要出通告啦，要通知家长啦，或者用唔同嘅渠道即係都要俾家长即係知道嗰个嘅停课嗰个安排啦。咁另外就係啲学习材料啦，咁跟住就係即係教学影片啦，咁有啲学校可能即係就会即係上网做网课啊，咁呢啲安排即係都要处理囉。 係喺家长嘅角度呢就淨係睇到个成果啦，即係睇到学校提供嗰条片啊。咁但其实呢啲安排呢校系咪都要去添置好多个新器材啊，试一啲新科技，甚至乎可能老师嘅教学上啊，点样去用嗰啲软件啊，都要 train 一次呢？ 我知道學校呢即係因為過去大半年大家都經歷咗呢一個嘅要拍片啊或者要上網課，咁添置器材呢，咁其實學校呢即係有啲都係即係已經添置咗相關嘅設備㗎啦。咁我知道有學校呢更加提供培訓添，安排專業嘅人嚟提供一啲時數嘅課節啦，去俾教師去學點樣去拍片啦，咁所以就呢啲都大家都純熟咗㗎啦。係啦。 但係都唔容易啊，因為始終唔係個個我都咁習慣對住個鏡頭噶嘛， 係啊係啊，唔容易啊！即係我諗老師都要即係摸索一段時間，雖然係做過，咁但係即係始終都係要慢慢適應咯，係啦。 嗱，我知道咧，即係好多家長咧都會有另一個擔心啦，就係可能覺得啲學童咧長時間咧都留喺屋企，即係冇咗嗰個社交嘅模式啦，淨係對住個平板電腦，又或者係咧，雖然可能短時間之前上個月咧都翻咗學，可能幾個禮拜咁樣啦嚇，咁、但係咧始終對住自己新嘅學校環境啦，新嘅嗰班同學，甚至乎係啱啱認識咗唔係好耐嘅老師咧，都未係好熟習嘅。其實呢啲因素會唔會都影響咗上網課咧？ 其實就都會有少少尤其是細嗰啲小朋友啦 ，K1 啱啱新入學嗰啲啦，咁K2 K3 嗰啲咧就係因為停咗課太耐，佢哋又翻嚟即係升班，重頭翻個校園生活。其實小朋友好期待翻學嘅，咁佢哋叫適應咗、安定咗之後咧，跟住又話停課，其實佢哋都係有啲失望咯、但係都冇辦法啦，佢哋就即係唯有喺屋企靠睇教學影片，因為其實九月頭嘅時候咧都唔能夠今年如期開課嘛，咁我哋都係靠教學影片嘅。咁啲家長話啊，喺影片嗰度咧見到老師咧，小朋友係好開心、好雀躍嘅，係啦。咁希望依度彌補翻依一個位啦，滿足翻小朋友啦。 嗱，呢個我可以實證啊，因為我自己個女咧聽到老師把聲或者見到老師隻手都已經好開心，所以真係好難得嘅一樣嘢就係學校都願意花咗好多時間去製作呢啲短片啦。即 係 我哋做呢行就知啦，即係你拍咗條片出嚟，你仲要去剪接啦，跟住你可能仲要去校对啦，有好多个内容，甚至乎你本身安排要点样去将嗰个内容咧摆落去个影片度咧，因为有时可能你将嗰个教嘅方法咧，如果面对面教，可能好简单嘅，可能攞啲道具啊，或者我现身说法同你讲个故仔啊，或者大家角色扮演下咧，啲小朋友就好易明嘅。当你好黑板式咁要喺条片同我自己一个讲，跟住你哋隔住个屏幕去听嘅时候咧，可能好多嘢都要铺排过晒噶嘛。 会啊，始终系有限制咯吓。咁、譬如你话运用嗰啲教材教具咧，展示嗰啲方位，其实即系细致到呢啲都同平日即系上堂系好唔同啊。老师都要谂下啊，边个位点摆啊，拍出嚟先至小朋友睇得清楚，或者家长睇得清楚啊，听得明白。即系呢啲细致位要谂得好 detail， 同埋好细致系啦。咁啊，真系同平时面对面面授嗰个课堂系好唔同嘅。 系，不过我觉得唯一一个好处就系咧，啲教学短片咧，因为啲小朋友有太掛住啲老師咧，就好有動力去學嘅，同埋咧可以睇多幾次都唔怕嘅。咁變相咧，即係好多家長好似我咁樣咧，即係要翻工，就覺得如果樣樣嘢咧都由自己去教，或者諗一個方法去令到佢哋明白一啲新嘅概念咧，都難噶嘛。因為我哋始終唔係做開專業嘅教育行業。咁但係咧，變相有啲短片幫手咧，我覺得係好啲嘅。雖 雖然咧都要多咗時間陪住佢去睇，因為佢唔識操作啦，好多嘢都嚇。但係我變相咧就覺得，其實喺家長方面咧都吸收咗好多老師嘅教法，又或者老師嘅講説話嘅語氣啦、態度啦。我原來用嗰啲方法咧，同小朋友去教佢，無論係平時日常嘅生活啊，或者係其他一啲習慣啊等等咧，其實佢幾受教嘅啲小朋友真係。 係啊，其實你呢個講法即係都幾認同嘅，亦都有家長同我講翻類似嗰個經歷啊，因為佢話同小朋友一齊睇教學影片咧，佢反而更加清楚到老師咧平日係咁樣去教書嘅，咁樣去講故事，原來家長都喺度學習緊啊！佢話啊，原來老師講故事咁精彩㗎，我都學到講故事嗰個技巧，即係反而透過教學影片啦，雖然家長要花時間陪小朋友去一齊去睇啦，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從正面嚟睇咧，家長都係有得著嘅，佢知道老師係點樣教，點樣將啲嘢深入淺出去話俾小朋友聽，嗰個概念係啲乜嘢啊，或者即係成個教學去點樣 present 出嚟啊，咁家長係好清晰嘅咯，係啊，咁我覺得依個亦都係即係家長另外一個得著嚟嘅，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其實咧喺呢個疫情期間咧，因為每日咧個情況都變化緊，其實無論係學校啦、教育界定還是係家長咧，大家都係共同咁樣去面對個挑戰，咁我成日都話啦，教學咧唔係淨係單方面嘅，即係唔係淨係學校教啲知識俾小朋友，反而係學校同家長一齊攜手咧去培育一個小朋友。 係啊， 咁所以趁住呢個機會就真係可能大家一齊攜手要去面對呢個挑戰咯。 係啊，講真，停課真係有好多嘅限制，但我哋希望將個限制或者即係嗰個影響係減到最低，又做到一個最大嘅成效出嚟。咁呢個係我哋期望做到啦，支援到家長同埋小朋友嗰個學習咯。 咁我希望我作為家長同埋你作為校長，大家都一齊努力咯，關校長。 好啊， 好啦，多謝曬你。 好，唔使客氣， 拜拜。 Serena 嘅旋转 with me，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 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好啦，我问一下 O 同埋阿钟哥咧，你哋有冇留意到去日本嘅时候咧？因为你唔睇嘢噶嘛， 去日本嘅时候冇理由嘅， 冇 去日本你都唔睇嘢，咁多嘢睇，咁多嘢好睇。 有咩啊？ 啲遮咯，我想讲啲遮啊。 咩遮啊？ 就系透明嗰啲遮啊。 都你都话透明咯，点睇到咧？ 透明都见到嘅，咁佢有支框噶嘛，大哥。 喺日本咧，100 yen 店嗰啲啊。 系啊，唔系，但系有啲透明咧都唔止100 yen 嘅。我嗰次咁啱去日本咧，就系落雨，咁我就冇遮啦。咁我就梗系去日本，梗系想买翻把透明嘅遮去，即系影相又好啊，咁啊担遮遮雨又好啊。但系我见到都唔系100 yen，最后我就冇买到。 咁几多钱啊？ 我就。好似都成600-700 yen，都贵哦。 理论上你应该喺嗰边都系住酒店噶啦，你可以酒店借噶嘛。 啊，后来我有啦，系啦，咁因为我突然之间行下街，咁就落起雨上嚟啊嘛。咁啊之后我就又喺酒店度啫，都系透明啫。 都系透明啫，多嘅，有啲唔系，但系大部分我住嘅或者我借嘅都系透明啫，真的。 想解构下，究竟点解日本嘅啫大部分都系透明嘅咧？ 系啦，你哋有冇谂过咧？嗱，当然啦，即系透明啫就应该系嚟自日本啦，即系喺嗰度兴起啦。咁其实咧做出透明啫咧，即系根据资料所讲咧，佢都系话系日本一间铺头做出第一把嘅透明啫。 我以为是国王的新衣啊，即系佢第一个就是用透明嘅嘢咧，以为系好嘢啊，整件衫透明嘅。 着咗等于冇着，担咗等于冇担， 系啦。但系其实咧，同佢本身嗰间铺头准备执笠系有关系嘅、哦，所以我觉得都系一个几励志嘅古仔嚟嘅。咁日本嘅就系透明遮嘅发源地啦。咁而开发嘅咧就系一间已经有300年历史嘅老店嚟噶啦。咁啊，当然唔系300年前就有啦，而系呢一间老店咧一路 遮嘅。 唔系，佢以前咧就并唔系做遮嘅，以前咧佢就系做另一个事业，系一个烟草商嚟嘅。咁、哦、一代就传一代啦，咁啊传到去咧近代嘅时候咧就要转型啦，因为即系可能 少咗人食烟系嘛， 系啦，烟草 好啊， 烟草冇得谂啦， 系啊， 遮啊。 好 喎、 啊，好喎、啊，系啦，嗱，真系佢当中冇讲点解由烟草做啊，烟草 咁远嘅系啦，通常话烟草冇得谂啊，不如整臭豆腐好啊，啊都起码都系食嘅嘢啊， 起码都一阵味啊，系咪先？ 一阵味咁样系嘛？ 即系呢啲咁大嘅转变，证明嗰个老板真系为咗搵钱啊， 系， 即系佢冇乜所谓，做咩都冇乜所谓。即系譬如我睇啲日剧咧，好多时候嗰啲人嘅传统就系我，譬如我阿爷系做开螺丝，我后边嗰代都要做螺丝嘅，即 系 个个都要做螺丝嘅， 系咯， 佢哋冇呢个谂法嘅、 嗯， 我上面嗰几代。300年前做烟草嘅， 系 而家冇所谓，搵到钱就得啦。 哦，唔怪之前嗰啲电影老板全部都唔系做电影啊，佢都做 乜 嘢？做第啲嘢咯，做第啲行业咯。跟住突然间话：喂，老板，电影有钱搵，开戏好嘛？ 好啊， 开戏咯， 都系嗰啲咁样。所以我哋唉，好唏嘘。你一讲到呢啲咁样， 转行系嘛？ 唔系转行啊。電影老闆啊，就係因為正話歐講得啱，所有老闆咧大部分都唔係做電影噶嘛，即係唔係做創作啦。咁佢哋唯一要知嘅就係有冇錢賺啦、啊，有冇錢賺啦、啊。咁、你 sell 橋就好難 sell。我同佢講藝術可以揾幾多錢啊？有冇钱赚先？即系永远都系问呢、這、一个，你就好难搞。 系唔好太唏嘘 字， 系啦。嗱，呢一个咧，可能俾多一啲启示你嘅。可能嗰时佢都咁唏嘘噶，做烟草冇发达嘅时候，咁跟住啊，不如改做即系雨具啦咁样。咁啊，嗰阵时咧咁啱就系战后时期嚟嘅。咁啊，呢一个嘅老板咧就即系经历咗即系战乱啦。咁、所以咧就佢话吓锻炼咗佢面对逆境都唔放弃嘅毅力。本身间铺头都即系准备执笠，亦都生意唔系几好。 即系阿信的故事咁样。 系啦，咁当时候咧，其实系流行一个叫做棉布嘅雨遮啊。咁一来咧，其实好易漏水嘅、即系佢其实嗰块棚咧系用棉布整啦。然后咧，佢就会即系有啲颜色嘅布咧，甚至湿咗水咧，仲会滴咗啲即系有颜色，系啦，甩色落咗你件衫嗰度。咁啊，阿老板就话唔得咁样，咁啊想改良一下。于是乎咧，佢就想做出一把唔漏水嘅遮。咁不过佢一做咧，都唔系做而家我哋见到嗰只透明胶遮先嘅，佢系整一个胶套。先嘅，佢就沿即系沿住嗰个遮嘅形状咧，就整一个透明嘅胶套，咁啊笠住嗰块咧，会湿水，冇错啦，会湿水啊，会甩色嘅棉布啦，咁啊做一个胶套，咁好似都几好啊，咁啊点不知咧，突然间就兴起咗咧嗰啲尼龙，即系线水嘅尼龙质地嘅布啦，咁啊人哋咧就做咗呢款遮出嚟，咁佢个套咪冇用咯。 嗱，咁呢个好容易理解喎，譬如话我点解用把遮啊？谂住挡雨啊嘛，但系我用嘅物料咧系挡唔到雨嘅，于是点咧？我整啲嘢出嚟挡住呢啲物料啦， 挡唔到雨嘅物料。 咁咪即係好多餘咯。其實嗰件嘢原本出現就係有啲多餘噶啦嘛，已經。 嗱，但係咁，其實佢係捉到鹿，不過未脱到角啫。 係、 嗯、係啦，佢就諗住笠住佢啦。咁、嗯、但係人哋咧就把心一橫，換咗個物料佢，就換咗尼龍啦。咁、嗯、之後咧，佢就再把心一橫啲，就不如整依個膠嘅啫啦，就唔整個套啦。咁於是乎咧，就喺1950几年嘅時候啦，就出現咗1958年嘅時候咧，就完成咗佢第一把呢一把嘅遮。初初咧係好唔受歡迎。 一定啊，因為日本人用嗰啲遮通常都係油紙遮，同埋你見到佢哋啊，即係盡量咧都花哩花碌嘅把遮，好似一個裝飾品咁樣。你而家透明喎、 啊，仲要膠喎、 啊。係、嗯、啦，透明啲嘢咧。不是個個都接受得到的，就等於你在街上見到人戴透明口罩你總是覺得差一點 的是好像你有沒有用到的 透明這件事不是個個都 work 的 是的那不賣啦，那又準備執笠的了的但是適逢1964年就有東京奧運會有很多外國人就去到日本、嗯、就見到他有這些透明的遮後來就有一個美國商人就打電話就跟他說喂我覺得你的遮正即係有識貨之人啦，就覺得幾時尚啊！咁好啱咧，喺即係成日都會落雨嘅紐約嗰度，咁佢咧就攞咗個白遮翻去咧，就再做成英女王咧，咪成日揸住一個透明遮咧，咪好似一個鳥籠咁嘅形，好拱嘅。咁做咗嗰一款嘅遮，咁啊帶到翻去美國咧，哇賣到冚冚聲啊！咁跟住咧就令到佢咧就即係叫做蓬勃起上嚟啦。 等等先，帶去紐約，帶做一款英女王常用嘅遮。 唔係，咁後來英女王常用啫、哦，即係一開頭其實係美國人。 我諗明啲國界啊嘛，即係紐約有英女王，我突然間有嗰下嘅。 扭翻亂啲時序先。 時序係啦。 好似琴日你俾嗰啲片我睇咧，係咁多條，我要翻你逐要梳理翻個時間線啊。 點啊？ 跳得太交關。 揾得到啊？ 揾得翻嘅。 哦。 經過睇咗好多次之後。 好啊，好啊，好似天能咁系嘛？条时间线究竟系点咧？胡须佬出嚟先，定系吸血仔出嚟先咧？啊，有吸血仔先，定系有胡须佬先咧？咁样系嘛？ 系啦，咁啊条时间线咧，总之去到最后咧，就呢一个老板就凭住呢一个透明遮嘅设计咧，就掀起咗风潮，一路 hit 到而家啦。 劲啊！好啊，好啊，好啊！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久保田利伸话：，因为我哋受到疫情影响，而家好多时连出嚟食饭都受到限制。佢希望凭住呢一首 Boogie Ride， 令到大家嘅心入面可以见到蓝天嘅感觉。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久保田利伸 Boogie Ride》。利用轻快的节奏，希望将大家由疫情的困苦带回去欢乐的气氛。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久保田利伸的 Boogie Rid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今日有刘畅啊，畅早晨啊， 早晨啊，畅， 早晨啊，各位， 早晨啊，今日追踪三十一，电视三十一有啲咩睇啊？ 哇，今晚咧就先讲唔系今晚啦，先讲今日先啦。今日香港有件大事嘛，即系行政长官咧就会宣布一个最新嘅新一份施政报告嘛。 嗯， 咁咧港台电视三十二，记住三十二啊，系会直播嘅。 哦，知道， 就系起咧上昼10:55，即系转头就会直播噶啦。 系 咁啊，31台会有咩睇咧？咁今晚7点至到咧，去到夜晚8:30都有呢个施政报告嘅相关节目嘅。先讲下咧，今晚7:05有行政长官2020施政报告论坛啊。咁啊，请你啲嘉宾同大家论一论呢个施政报告啦。咁啊，紧接住夜晚8:00有一个小岛论政会，咁啊睇下广大市民咧究竟点睇呢一份新嘅财政新嘅施政报告啦。 嗯， 系啦。咁啊，紧接住去到夜晚8:30嘅日常8:30， 咁啊，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个影像嘉年华。 哦，终于唔关施政报告事啦，系啦，讲下影像嘉年华先。 都系重睇翻施政报告。 唔系， 讲笑啫，系。咁啊，呢个嘉年华喺边度做噶？ 呢个嘉年华全香港都有。咁啊，可能有啲朋友咧都有 follow 开嘅呢个嘉年华叫 IFEA Everywhere 影像嘉年华。 哦， 系啦，咁啊两年一度嘅，咁啊好多嘢睇嘅，即系有呢啲光影艺术嘅创作，多媒体又有。電影又有，咁啊有啲已經舉行咗噶咯，有啲啊仲有繼續嘅，咁啊大家想即係去睇下咧，去觀摩一下咧，咁啊記得今晚日常八點半 支持下呢個藝術中心啦，係啊 ，Art Center 搞好多年噶啦 ，IFVA 好 錯， 接住。 完咗呢個日常八點半啦，咁啊今晚緊接住有九點半咧，有31看世界，咁啊今晚看嗰個世界咧就係一個。狩猎嘅世界啊，打猎啊， 哦， 咁啊，午夜广场嘅讲边科呢？ 午夜广场今晚咧就有一个学人串社科，就讲下咧呢个科普啊，即系科学普及啊， 系即系 STEM 系嘛？我哋 系啦，即系 STEM 啦。咁但系喂，明午夜广场星期五先有科学噶嘛？咁咧今晚社科又会讲科学咧？ 点解咧？ 因为就系讲呢个 STEM 呢个科普嘅教育啊，究竟喺香港执行成点咧？即系呢个科普又会有冇提升到香港各个阶层嘅科学嘅观念咧？ 好啊，咁啊，可能家长们都可以特别去了解一下啦，即系小朋友到底而家学紧啲乜嘢嘅咧？ 系不过夜少少咯，即系晏啲瞓咯，唔紧要嘅。系啊，为咗小朋友，家长绝对愿意付出佢哋嘅心机同埋时间啦，系咪先？ 咁啊，今朝早唔该晒刘畅， 唔该晒， 拜拜。好啦，时间将近嚟到早上嘅九点半钟，室外气温而家23度，相对湿度80%。先听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在早上11点发表任内第四份施政报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继续以天蓝色作为封面，并设有附篇。林郑月娥说，新一份施政报告会额外提出200项新措施。林郑月娥下午会举行记者会，挨晚会出席电视论坛节目，回应施政报告有关的问题。听日早上亦会出席由3个电台主持的联播节目，听取公众对施政报告的意见。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第四波新型肺炎疫情比第三波更急速和凶猛，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他说跳舞群组中可能有人仍未病发，建议在一段时间之后再要求他们提交样本，不应以为部分人现时检测呈阴性就很稳阵。对于政府要求关闭酒吧、浴室、派对房间或夜总会，曾其恩认为政府未有清一色要求所有娱乐场所关闭，包括卡拉 OK、 麻雀馆等，担心会令市民觉得相关场所就没有危险，然后转到有关场所消遣。另外，他认为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可以帮助追踪密切接触者，若果将来出现大量市民不愿意透露行踪，政府就可以考虑果断要求市民强制使用有关应用程式。政府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星期四凌晨起，酒吧、浴室、派对房间或夜总会要关闭，餐饮处所宴会人数上限40人，不可多于10台。兰桂坊协会总监张素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关闭酒吧等场所是不合情亦不合理。他说业界正研究使用饮管、饮酒等形式是否可行。对于安心出行应用程式，他说兰桂坊协会有大约一半会员已经登记。稻苗学会会长黄杰龙在同一节目表示，相信宴会场所的生意额只会有正常的1-2成，若果政府没有提供更多补贴，估计有一半食肆要考虑结业。他又认为，若果要强制顾客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会有困难。 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属于境外输入病例。上海有两宗，福建、广东和陕西各有一宗。另外新增一宗疑似病例，位于内蒙古，属本土病例。内地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六宗，四宗是境外输入，一宗是当日转为确诊。内地至今有86,469宗确诊，4,634人死亡，81,53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六开始转凉，下周初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33点，升345点，成交金额1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4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7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 ESR 24.2跌了个二。中国宏桥7.03，中国宏桥最新是7.03跌了2.9。腾讯是591元，升了7元。阿里巴巴273.4升3.4。小米集团26.85跌3毫，美团305.8升2元，汇控系41.7升咗1.95，中国平安89.05，中国平安最新系89.1升咗1.45，友邦保险89.65，友邦最新系89.75升咗1.55。港交所396.8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51，瑞士法郎0.911，加元1.3，人民币6.57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日经平均指数报26,675点，升了509点。港金现价报16,710元，跌了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1美元，卖出1,81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多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嘅慢线咧就有坏车，咁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嘅慢线有坏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咧，亦都有坏车，车龙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坏车啦，系有坏车嘅，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有线电视大楼对出。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中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仍然挤塞，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楼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康乐广场和江乐道中交界有交通灯失灵的，来回方向一带都是车多，揸车的朋友经过请你小心了。另外东区走廊来回方向近住和富中心这一段都是挤塞，出去中环方向车龙排到去东港中心，反方向去柴湾车龙排到去接近湾仔交汇处，亦都影响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回去东区走廊柴湾方向就车多少少，就是东区走廊来回方向近住和富中心这一段都是挤塞。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啦，龙尾就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以为自己永远只有错爱，找不到真爱时，音乐说。 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识话？ 当你觉得自己好似好怪，同其他人格格不入时，音乐说。 请跟我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喂，我前两日翻咗嚟香港啦，你过嚟酒店同我见下面啦。 梗系唔得啦。 哇，咁耐冇见，你都托我手啫。 唔系想拒绝你啊，但系喺酒店接受强制检疫人士喺隔离期内未经授权人士许可，一定唔可以离开酒店房间，同埋唔能够接受探访噶。 唉，咁我哋视像通话顶住当先啦。 为己为人，谨守防疫规定，携手战胜疫情。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今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我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嘅阿玲啊，早晨阿玲， 早晨林慧， 我知道你有好多朋友今个月生日、哦， 系啊，姐夫啦，梅顺伟啦，家姐阮清，我儿新孙就黎贤志、梁俊杰、蔡荣彤，跟住就系侄女婿卢敬东， 系 侄孙就卢柏宇， 嗯， 侄女就梁允思。跟住我嘅好朋友张琪， 系 四家姐桂芬，最后尾就我老公生日。 哇！喂，但我想知咧，你咁多屋企人生日咧，其实你系即系记晒喺个脑入边啦，定还是系即系可能喺啲手机程式度 set 下啲 alarm 先记得噶？ 写晒喺个日历度咯。 嗯，好有心喎、啊！ 今年又开心啦，又打通喎，旧年又系打通咗，又系咁样同佢庆祝生日。 啊系啊，变成咗一年一度嘅习惯喎，咁 系啊，旧、年又系你听电话，所以好开心、啊。 哦，咁我多谢你继续支持我哋晨光第一线啦、啊。嗱、我知阿玲今朝拣咗一首歌，想送俾今个月所有识得嘅生日嘅朋友嘅。 系红日啊， 多谢你电话，拜拜。 命运就算跌背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哄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 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 我的享乐时代， 今朝早嘅享乐时代咧，有个送呢、這个送咧，一定要揾钟哥一齐讲嘅，因为佢有食过啊！做乜事啊？做乜事啫？做乜事啫？ 冇嘢啊！ 做乜事啫？ 可以有啲咩啫？ 我就整咗呢个豆扑鸡煲啦，系啦，就点解咁咧？因为平时咧一开头都会有啲简介噶嘛，咁咧其实呢一个咧系一个神秘嘅送菜嚟嘅，呢、 這个系明晒。 唔系，你听埋我先啦，我未讲完。 神秘送菜 系啊，因为神秘送菜咁啊，之前整咗咧就拍咗一条片噶嘛、邀请咗钟哥咧做呢个特别嘅嘉宾，咁、原来咧条片知道咧，咦？搞掂咯，咁所以今日不如转一转啦，将我本身谂住介绍嘅餸咧就抽起，就讲咗呢个餸先，咁啊等大家今日咧可以即系睇下条片啊嘛。 咁阵间可能等多少少时间啦，可能11点咁上下啦，应该就会可以喺我哋嘅面书专页上边咧，即系二台或者系神哥嘅面书专页都可以睇到噶啦。 系啦，咁呢个餸咧就系豆扑鸡煲啊。 哇，呢个好厉害！我以为咧呢啲咁样即系豆扑鸡煲应该搞好耐噶嘛，即系起码都几个钟啦、咁又唔使、十零分钟有得食， 搞掂啦。 十 搞 两分钟， 十零分钟估唔到啊！ 又会唔会快得滞啊？ 好快， 真系啊， 真系好快，真系真 系。因为佢睇住我整嘅， 系啊，睇住佢由啲材料由雪柜摆喺度。跟住我会出去坐一阵啦，有得食啦，我又得食咁快嘅， 十零分钟啊，即系比我想象之中仲快，我以为最起码都半个钟， 系 即系我觉得半个钟系合理嘅呢、這个钟，即系呢个时间。 嗱，点解咧？我觉得即系夜晚煮饭咧已经好手忙脚乱噶啦，即系就算你两个人，可能有时都整两三个餸啦咁，咁我就多数咧都会拣啲快脆，但系咧就食落去咧就野味啱餸饭嘅。咁呢个咧我好推介，就因为咧本身你鸡咧好多时如果你要整咧，你都唔好要。话攞起手就整啦咁样，因为你可能雪藏嗰啲又要攞出嚟溶雪啊，又要腌啊咁样啦。咁呢个咧，其实因为佢系似系你出面食鸡煲嗰种浓味，有啲香辣啦，有啲蚝油啊、海鲜酱啊嗰啲五香啊、花椒八角嘅味啦，比较浓嘅。咁所以其实基本上咧，你都唔需要特登点样去腌啲鸡嘅，嗰啲酱料咧已经令到嗰个鸡咧好野味， 已经系鸡煲咁嘅味嚟噶啦。 其实系鸡煲嘅味嚟嘅，咁但系因为就住钟哥。唔食辣咧，我就冇乜点样落辣椒。咁如果小白你食得咁辣咧，你就可以落多啲辣椒。 肝脏爆裂啊，可以 佢系肝脏爆裂嗰啲，佢真系肝脏爆裂嚟噶。嗱，我自己咧都好清自己食得辣噶嘛。咁我发现咧喺呢个电台里面咧。因为我成日都会揾啲中意食辣嘅人一齐食辣嘢嘅，小白同埋阿 O 咧系算系真系食得辣嘅。 阿 O 都系噶， 阿 O 都系噶， 肝脏爆裂嗰 啲，佢都肝脏爆裂。 每日一齐去肝脏爆裂先得喎。 我唔得，我顶唔到，我都第一级我都唔得。 唔系你睇住我哋， 你睇住我哋睇边个瞓低先，又可以拍片啊？呢个 食到飙晒汗，抹系咁抹， 锻炼意志啊嘛， 系啊，锻炼意志。咁呢个豆扑鸡煲咧真系好快手，你总之咧就爆香咗啲料头啦，紫洋葱啊，少少花椒八角，咁跟住咧就落啲。鸡落去煎香佢，咁我就用咗铸铁锅嘅，即系因为当佢系一个鸡煲啦，咁佢都会锁住啲鸡汁嘅。咁煎香咗之后咧，就开始落啲调味料啦。咁调味料都好简单啦，譬如有少少花椒油啊，咁有啲糖啊，落少少花椒酒啊。咁我自己咧就有一个秘制嘅辣酱，呢个秘制嘅辣酱咧就系我做车仔面嘅朋友咧，佢自己研制嘅一个酱。 所以好憎人哋讲呢一句嘅， 你冇 秘制，即系点啊？秘制啊，讲唔讲得？ 你要我都可以送俾你嘅。咁如果冇嘅话咧， 咁我会食完咧，又食完几日 之后叫佢再送咯。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啊？ 秘制又系唔讲俾你听。 但系唔紧要，因为我试过。 之前整咧，我冇呢一个秘制辣酱咧、嗯，我就落啲蚝油啊，其实都有嗰种嘅鲜味落去喺度嘅。咁、嗯、啊，当然你又会加翻少少麻辣酱啦，系啊，麻辣酱代替咗佢个秘制辣酱啦。咁、嗯、其实几个嘅香料加埋一齐，跟住咧最紧要系咩咧？落埋个豆泡。呢、這个咧，钟哥佢都觉得系啊。 呢、這个真系一个即系直头点睛之作啊， 索味啊， 嗰、那個、就 系、 是、啦， 系 个豆泡。嗱，嗰啲鸡固然之有嗰个味啦，但系鸡始终好好，大家讲好似好废，鸡梗系有鸡味啦，鸡有鸡味啊嘛，佢攞埋啲酱咧，但系豆泡佢本身嗰个味唔浓啊嘛，佢纯粹就 系 索晒所有酱汁嘅味。 系啦，索埋啲鸡味， 索好味、啊， 索埋啲鸡味，因为嗰只鸡系索唔到啲豆腐味、豆泡味嘅。 系啦。 所以调翻转头，个豆泡就索埋啲鸡味 嘅。系啊， 喂，如果豆腐咧，其实都可以煮到佢索味嘅、嗯。我知道原来豆腐通常攞去好似啲人煮嗰啲肉咁样飞飞水咧、 嗯， 飞完水之后，佢可以令到佢入边嗰啲空间咧胀大咗，跟、 嗯、 住再摆埋入去你呢个煲入边嗰，佢又可以索埋啲 好 似豆腐。 豆泡会好过豆腐啊！即係如果今次佢呢個整法咧，豆泡就好過豆腐， 野味好多 啦。 或者你嗰只係蜂巢豆腐咯、嗯，即係好多個窿窿可以吸汁嗰啲、嗯，都可以嘅，係啊。 點解？因為如果佢用豆泡咧，就會多咗個你咬入去嘅時候嗰、那個即係嚼頭啦，因為佢本身嗰、那個個面係唔同啊嘛，同埋咧你咬落嘅時候，如果佢索得多啲汁咧。有少少脹爆嘅感覺 啊！係 哇！如果熱辣辣嘅話， okay. 咬落去仲要 係啊，好正！ 係啊，有埋紫洋葱個香味。係 啊，呢、這個幾強力。 咁所以呢個因為快手啊，即係阿鐘哥睇住我整都係十零分鐘就已經食得辣咁、樣，咁啊夜晚唔使即係煮飯都煮粒零鐘啦。 係啊， 係啊，呢、這個加個蒸水蛋已經夠啦。 係啊，咁如果大家想睇下究竟成個烹調過程或者點樣嘅話咧，即係等多少少時間，即刻向我哋嘅面書專頁望一望 之後咧，就去買餸啦。啊，今晚有嘢食啊！ 我的享乐时代， 本来今天呢我就想讲我的享乐时代的， 你先讲啊， 我讲啊，好不好？ 你先讲 啊。崔杰同你麻烦你准备两只歌，我讲过享乐时代一分钟讲完，仲有成十分钟，播两只歌啊！ 唔会嘅、哦，你讲嚟听下先啦。 我都想听下你近排有啲咩享乐情况。 哇！呢个好享乐啊！就系咧，琴日咧咁啊，有朋友相约咗喺尖沙咀一个地方，即系一个商场啊，叫做啊，因为嗰度就专系去澳门噶嘛。 系 咁而家去唔到澳门啊嘛。 系啊。 咁所以嗰个商场点咧？冇人咯。 系啊。 咁但系咧。當然咧，即係如果你話經過嘅時候咧，咁我之前我一路都未去嘛，咁我琴日咧就喺呢段期間第一次去啦，咁我上到網嘅時候，我有冇去錯地方啊？因為我一路以嚟嗰個印象，譬如我之前去嗰度咧，係好多人噶嘛，水泄不通噶嘛，大家爭住去大過大海噶嘛，但係而家冇啦， 係 真係唔會有人專登去嗰個商場，隔離嗰啲會繼續去，因為隔離都有啲譬如都 食嘢啊、shopping 啊、 shopping 啊咁樣，但係呢個。啲人唔會專登行過去啊嘛，咁啊上到去邊度嚟㗎？我有冇去錯地方？ 好陌生咁樣係咪？ 好陌生， 同埋咧個停車場啲車位咧，舊時係唔夠㗎嘛，因為好多朋友都係將架車泊咗喺嗰度，咁佢咪過大海咯。過完之後，可能夜晚黑翻嚟攞翻架車咯。通常係咁操作㗎嘛。 係啦， 依家就冇得過大海， 冇咗啦嘛。 咁變咗咧，啲車個停車場啲車位超多係咪？飲你拍， 飲我拍。好啦，咁跟住咧，咁啊坐低去個 coffee shop 啦，冇乜人。好輕鬆，咁跟住即係可以做傾完嘢啦，咁走啦。跟住咧，我就見到有啲鋪頭，即係我好記得有一間咧，就係賣零食嘅，係冇人啦，啲零食擺到啦，即係零啊，變咗唔係零食啊，變咗零啊，冇人食啊，零 零食本身都係嗰個零， 零人食 係都係嗰個零，即係零食冇人食。好啦，咁跟住再隔離一間咧，就賣嗰啲預先包裝好嘅日本食品嘅， 係 即係好似飯團咁樣咧，包好曬嘅。跟住我見佢喺嗰個色位上邊咧，都仲擺咗好多喺度。 係， 咁我就喺度不其然有一個問題啦。點解仲要擺咁多喺度咧？ 你有冇問佢咧？ 啊，咁啊冇啦。我驚我行 有 嘅時候 咧，你有冇買翻？ 你幫襯咧？ 見你咁慘，整翻個都係十零廿蚊，整翻個三文魚飯， 唔使十零廿蚊添。係 咩？ 我要平啲。咁跟住咧望過去嘅時候，冇人買嘅喎，點解仲要擺咁多喺度咧？其實都正值黃昏啦。可能跟住都係浪費嘅，即係我覺得有啲可惜。咁何不你擺少幾件咧？但又調翻轉頭幫佢諗， 如果擺少幾件嘅話，咪等於係冇開鋪咯。 係啊， 咁又係尷尬，所以好兩難啊。 係啊，咁所以你呢個商場咧，其實都適逢我同 Kitty 好想講嘅呢個享樂時代，因為其實我哋講呢個咧就係傳統嗰間美式快餐店出咗個新包。 係 咁話説咧，我哋琴日已經話想試㗎啦。 我哋喺做節目嘅時候就話想試，咁跟住我哋就 嗰間美式連鎖快餐店 係啊， 一個應該 最傳統嗰間啦，係啊。 係咩有個新班？有個新班 係啊，真係唔係因為你唔食辣嘢咧，你可能就好少留意。 你唔好再因為佢唔食辣嘢攻擊佢。 攻擊佢，我 要保護翻，我要保護翻中國。因為我認識佢嘅時候，我都唔食辣嘅。 哦，係咩？ 但係自從佢離開咗我之後咧，我生活就冇甜啦，冇甜過。 所以用辣去遮蓋啊。 係啦。 咁點解你唔食翻啲甜咧？咩啊？點解你唔食翻啲甜咧？ 冇啊！依家就開始食翻甜咯，所以你叫你整個朱古力 brownie， 整咗一個世紀又攞翻嚟都冇。 都係喎，去邊啊？ 唔系啊， 唔系狡辩，你竟然喺度狡辩。 我今日咪攞咗叶鸡蛋翻嚟咯。 你唔好以为叶鸡蛋就可以遮盖， 叶鸡蛋就叶鸡蛋， 系 brownie 系 brownie 两样嘢嚟嘅。 上次食完个 brownie 咧，我咪话过两日拎翻嚟，跟住我唔记得咗之后咧，我第三日我唔够胆攞翻嚟啦，我惊唔知会唔会已经好硬。 即系你为我哋好系 咪？唔系，我系保证我品质啦，所以今日特登攞咗啲鸡蛋翻嚟诶借。 讲翻你嗰个包， 系啦，讲翻 嗰个，因为中咗伏。 咩事？ 阿媽話唔好食隔夜雞蛋啲男人， 係咩？ 點解食咗兩粒？ 你咁精壯怕咩啫？ 咪食兩粒咪平均咯。我先大件事，我食咗一粒， 係喎， 我仲驚。 邊樣啊？邊樣啊？ 我仲驚。 咁點算啊，鍾哥？ 所以朝早要食煎雙蛋。阿 Kitty 陣間買多整多粒， 只係整多一粒俾你係嘛？喂，講翻個包先，講翻個 包先。 琴日話呢個美式快餐店出咗個新包，咁我同 Kitty 就完咗節目啊，去試啦，十一點咁樣，跟住話大家都等唔到啦，好明顯我哋都係吹水，吹你又唔想約到我，我又唔想約到你，但係我都係掛住。 唔係啊，好正常嘅香港人啦。喂，飲嘢啊，我先走先啦，即係飲嘢定走先咧？ 最衰係佢因為十一點先有，咁要去十點有，咁我哋做完節目咪可以一齊落去食咯，咁嗰一個鐘就即係各自修行啦。咁但係又估唔到，我哋真係咧將呢一個承諾咧兑現咗。我尋日講完咧，各自都有食到嗰個包， 即係分開都有食到。 係啦， 我喺灣仔食，我做完嘢好肚餓啊，咁啊共咗入間快餐店懟個包啦，咁樣 我咧就喺屋企食。 系啦， 我哋即系叫外卖， 因为咧系我发起先嘅，咁我谂住啊，即系 Kitty 又话约我食，算啦，我自己一个食，咁我冇人同我， 你唔好再攻击我啦， 我冇人同我交流啊嘛， 唔系咁理论上咧， 咁我影张相俾 Kitty，Kitty 我食呢个新包啦，咁样系咪？ 就算你喺香港食或者喺巴黎食，嗰个包个味道，理论上应该一样 啦。巴黎冇呢个包嘅，咁嘅咧， 哦， 好嘢啊，真系， 系咩？ 你 系啊，你汉堡包夹个菠萝喺度咁算 点啊？咁咪菠萝包定汉堡包啊？我哋食呢个新包就系有菠萝。喺入边噶啦，圆块菠萝 有冇圆块菠萝？ 系啊， 唔系之前都有噶， 之前有啊，但系今次佢标榜系个叫做韩式嘅辣酱嘅辣鸡包，系啦，咁啊真系接咗好多平时咧大家食嗰啲石头锅饭嗰啲红色嗰啲南韩嗰啲辣酱喺度嘅，咁啊试完之后咧，咁啊 Kitty 讲先啦，咁个感觉如何？ 嗱，我自己咧就觉得佢嗰个酱咧同平时嗰个捞饭嗰个酱咧有少少唔同嘅，即系佢特登较辣咗啦，然后佢有啲 smoky， 即系有啲烟熏嘅味道，我觉得佢平时你捞饭嗰啲咪比较甜，你笑咩？ 你食到好仔细喎， 系啊，我因为我谂住同你翻嚟喺度讨论噶嘛， 所以你要仔细啲抡啊， 系啊，我惊翻嚟冇嘢讲，我真系食到佢有啲烟熏嘅味道嘅。咁佢嗰塊雞扒呢本身佢已經炸咗㗎啦，都係紅卜卜嘅個面，我諗佢落咗好多辣粉落去炸啦。咁我覺得呢都係食到辣味嘅。首先佢叫佢做地獄辣包㗎嘛，辣雞腿包嘛。 地獄喎、 啊。地獄喎、 啊。你去過未啊？ 未啊，得㗎。講咗我就真係去㗎啦。 我都未啊，但係佢標榜地獄咁辣喎、啊。 所以你就要試一試啦、 啊。 咁佢係有辣味嘅，咁我都覺得我都幾 appreciate 嘅，因為咧作為一間餐廳咧，佢整出呢一種辣咧，其實都唔真係個個接受得到。咁當然，譬如我哋係平時成日狂食辣嗰啲咧，就會覺得都未去到地獄咁誇張啦。咁、但係如果你普通人去食嘅話咧，應該都會覺得個包 係 辣。 嗱 ，Kitty 咧就係叫外賣翻屋企食嘅，咁佢就冇咗同店員嘅互動啦。咁咧我咧就係兜口兜面叫嗰、那個cashier 姐姐叫嘅，咁、那個姐姐就已經話。呢个包好辣噶，你食唔食到 咧？系嘛？ 系啊，佢真系温馨提示啊！系啊，温馨提示， 地狱喎、 啊！系啊，地狱、啊！ 你系咪真系闯先？ 哦、跟住我话，系咪真系咁辣噶？你有冇食过啊，姐？ 我冇食过。 咁跟住咧， 第二样嘢咧，咁我就同佢讲话，阿姐，我好憎食菠萝啊，可唔可以走咗佢？唔得，公司规定唔得。跟住隔篱咧，即刻有个着红色衫嘅姐姐咧喺度讲。得，可以走噶，可以走噶。边个话俾你听唔可以走噶？ 叫你走啊！ 同翻个佢同翻个姐姐讲话，边个话俾你听唔可以走啊？我以为唔走得咯，咁样。 你衰，你搞到姐姐俾人闹。 唔系啊，因为我真系觉得咧，加块菠萝喺度咧系有碍观瞻啊。 点会咧？ 系嗱， 你辣嘅加个菠萝，其实都系一个绝配嚟噶。 唔系啊，我做咩要中和翻个辣啫？我本身就系想食辣啊！你明唔明啊？ 我中和佢做咩？如果中 咁样嘅真系， 如果中和佢，我就唔食辣啦，我食普通嗰个包啦。 同埋我要食菠萝包，我食正正式式菠萝包咧，你夹份菠萝俾我做咩啫？ 咁我就飞走个菠萝啦。于是者我食，几好食，几好食。咁我 WhatsApp 出截图录音，喂，几好，我觉得乜咁样。跟住佢就话啦，吓乜原来有得走菠萝噶？ 系。 跟住咧，佢咧。就是对住嗰块咧又梅又黄嘅菠萝咧， 一路细怨， 一路食咧， 一路闹佢， 一路 做咩夹块菠萝啫咁样。 系啊， 但系我又唔想嘥，因为佢块菠萝真系成个包咁大嘅。 系啊， 咁你如果唔要咧，就好似好浪费。 系， 但系你食嘅时候，你又觉得做咩加落去啫？ 系，但系都算抵玩嘅，佢卅零蚊，仲可以配以呢个小龙虾汤。 哦，加钱噶小龙虾汤。 小，我未话配以呢个小龙虾汤咯，系。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突然有感而发，想同大家讲啲嘢。 而家仲讲？ 忍唔住内心嘅澎湃，讲两句啫。 有咩想讲？可唔可以留翻阵间先讲啊？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明天再见。你想讲乜嘢啊？快啲讲啦！ 我想叫大家唔好行开，听10点钟新闻报道啫。